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晏昼咧五点零八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你好啊 ，Hello 陈燕平，大家好。 嗱，麦家俊啊，今日咧我哋都要倾一个即系社会一直以嚟咧都相当之关注嘅政策，就系支援照顾者啊。咁啊，事源啦，其实寻日咧亦都发生咗一宗嘅伦常嘅惨剧啦，其中就涉及到一位六十几岁嘅爸爸吓，咁佢系要照顾一个有39岁嘅女，咁而佢系有先天脑病嘅。佢有太太一齐嘅，咁根据而家嘅报道咧，就话即系呢一位嘅男子咧，应该企图用个胶袋去笠住个女嘅头部，咁被妻子制止之后咧，就离开咗，然之后就发觉佢系自尽吓，亦都系身亡嘅。咁当然啦，事件到而家为止咧，系因为乜嘢原因咧，我哋未清晰啦。咁但系咧，亦都令人关注到，会唔会都系涉及到对于照顾者嘅支援咧？咁特别系社会咧各方面都关注，以前亦都发生过好几宗嘅一啲涉及到照顾者嘅惨剧，譬如可能系一啲嘅双老家庭啊等等。咁究竟我哋嘅政策讲咗话要支援照顾者咁耐，实际上有啲乜嘢系做紧或者系改善咗嘅咧？嗱，麦家俊睇到呢一度咧，似乎睇到就系、是、社会上面有一个睇法嘅。究竟我哋而家香港有几多照顾者咧，系需要我哋支援咧？似乎呢度我哋系未清晰 嘅。系啊，嗱，咁而家咧就其实就众说纷纭嘅，有啲咧就讲紧话大概照顾者估算就30万啦，有啲话其实如果多嘅话咧，去到45万嘅。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呢、這个唔系一个细嘅数字，因为咧本身头先我谂头先都好遗憾啦，即系听到一个咁嘅伦常惨剧，咁就咁亦都会讲翻即系照顾者嘅时候，其实唔系被照顾者嗰种压力嘅，照顾者去照顾佢哋自己屋企人啦，或者自己嘅一啲需要去有病嘅家人嘅时候咧，可能佢哋自己受到嘅压力。无论是经济或者是一个更加上精神上一些即是平时的治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其实都很多。现在呢暂时来讲呢，即是政府呢都即是去看紧，其实在个津贴或者支援上面，在金钱方面呢，可能他们是会即是看紧怎样去对于照顾者做多些东西。但似乎呢无论立法会议员或者是在一些舆论上面呢，看来呢就不是说就是钱上面的照顾，可能其他的一些支援啊，各方面咧，其实都非常之重要。 系啦，其实咧，补充翻啦，就系社会福利处咧，今日亦都发咗个新闻稿嘅，就系话高度关注咧呢一宗发生喺屯门嘅家庭惨剧啦。咁佢哋都会尽快联络有关嘅家庭咧，提供情绪辅导，并且按佢嘅福利需要咧，提供适切嘅协助嘅。咁亦都社署再一次话啦，佢哋系设有一个24小时嘅电话热线嘅，2343-2255，系可以提供到即时嘅电话辅导啦、支援啦同埋转介服务，有需要的市民是可以随时致电求助。不过麦家俊，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的热线，但是譬如市民他们又是不是会自觉去打电话去求助呢？其实可能同一个问题呢，大家到今年10月，因为政府就现在在筹建一个热线，就找一些非政府机构去到营运的，就是24小时的照顾者支援热线，现在就仲喺度招标，咁但系一啲嘅意见咧，即系睇到咧，会问啊，究竟我哋点样去定义照顾者，然之后佢先知道可以为边啲人去提供服务噶，咁而另一方面就系、是。 你就算有一条热线，好似头先咁讲啦，大家会唔会系自觉你系需要呢一啲嘅服务，从而打电话去咧？ 一啲都唔容易嘅，即系第一样嘢咧，即系其实香港社会里边，我哋一直以嚟咧，即系除咗政府政策嘅，即系之前会比较少啲着墨之外啦，即系我谂成个社会嘅讨论气氛上面咧，我哋一直去讲紧病人或者被照顾者，但系对于照顾者上面嘅一啲佢哋自己嘅状态啊，或者其实佢需要嘅支援啊，其实我哋社会的而且确过去嚟讲讨论唔多，咁所以当真系有一个热线嘅时候，究竟唔好话社会你会觉唔觉啊？照顾者佢哋会唔会自觉其实有咁样嘅热线呢？而嗰个热线里面本身个宣传究竟足唔足够呢？或者个热线里面本身即係嗰个里面嘅質素啊，或者推广上面嘅公民意识嘅教育上面亦都足唔足够。咁其实有好多嘢係需要做。咁所以呢即係如果淨係讲话一个热线嘅成立呢，而冇其他嘅配套去令到个市民或者整个社会呢有返相关嘅一啲意识呢，我諗其实呢就算照顾者自己系咪知道自己系照顾或者咧，都未必系一个即系100% 可以肯定嘅。咁啊，所以有好多嘢要做。 嗱，除此之外咧，除咗呢个热线咧，政府咧亦都系即系会做一个嘅网站啦，就系摆晒啲资讯，就俾照顾者咧去到揾啲服务嘅。因为实际上，譬如而家啦，如果你系屋企，譬如举个例，即系有残疾人士要照顾啦，又或者有长者要照顾啦，可能咧你需要一啲透气嘅空间，你就要揾一啲暂托嘅名额。咁但系你点样可以揾到呢啲嘅暂托嘅服务机构咧，可能你又唔系咁知道喎。嗱，咁所以而家话会构建一个咁样嘅网上平台啦。但系麦家俊呢度又可能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嗱，可能我哋就知道去网上揾嘢啫。 系啊。 但系对于一啲双老嘅家庭，佢哋系互相照顾、互相支援，甚至佢系一位嘅长者，佢照顾一个精神上未必能够照顾自己嘅子女嘅时候。佢又系咪可以去呢啲平台嗰度揾到个服务咧？定系如果你系话俾佢听，喂，原来我落到嚟社区咧，呢一度咧我就揾到服务噶啦。咁呢个会唔会系对于佢哋嘅帮助系更加大咧？ 啊，我谂啊，陈燕平，我大家都之前都讨论过啦。即系如果净系讲网上嘅话咧，大家都知唔容易嘅，因为好多嘅，譬如头先啱啱嘅论述惨嘅里边个陆信嘅老人家咁样啦，佢其实自己都69岁，系咪真系成日习惯上网啊？或者系咪真系自己知道系自己系照顾者咧？其实佢哋都未必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我谂呢一样嘢，如果个中心或者相关嘅一啲社区嘅一啲设施构建咗之后，其实就可能需要有啲外展嘅一啲活动，或者系真系要同咧相关嘅一啲医疗机构啊，即系譬如我哋要去睇翻，其实系唔系香港里边有一啲边啲嘅病人系要纳入被照顾者，而佢哋嘅屋企或者照顾嘅人就系照顾者，有冇啲咁嘅名单？而中间嘅嗰啲私隐嘅资料可唔可以去披露咧？或者会中间有啲协调咧？其实有好多嘢系未处理到嘅。咁但系呢啲其实实际上就系一啲真系去落实措施嘅时候，令到成个嘅一啲设施或者中间嘅所有嘅项目咧，能够有一个有效率同埋有效果嘅一个好重要嘅嘢。咁但系呢啲我哋就暂时。未聽到， 其实都不单止是病人的，即是有一些譬如他说去照顾长者的，那他都是一个照顾者，他要照顾两个老人家， 没错， 或者他是要照顾年幼子女的，其实他们都是一位的照顾者。那但是譬如我们现在譬如政府在想的支援照顾者的服务到底是可以帮到哪些人呢？那这个又可能是回到刚才我们最初谈的一个原点了，就是不是要先确立了一个照顾者身份先，然后你才知道这些政策点行咧？但系确立一个照顾者身份嘅时候，到底用啲咩准则、咩定义咧？跟住系归边个局去处理咧？嗱，呢个又系另外一啲即系大家可能系讨论咗好耐嘅问题啊。 系啊， 嗱，电话号码18721啦，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嘅。麦家俊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就系、是、民建联嘅福利事务发言人啊，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咧，李世荣嘅。李世荣你好， 李世荣你好。 Hey.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你教咗之前咧，你哋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啦，咁系关于系照顾者嘅，可唔可以讲一讲咧？首先根据你哋调查，佢哋大概每日要花几多少时间喺照顾别人身上咧？ 嗱，我哋个调查咧，一共访问咗600多位嘅照顾者啦。 嗯， 咁里边其中一条题目问佢哋咧，就系、是、如果系每一日投放10小时以上照顾。照顾被照顾者咧， 咁其實有37%，接近四成嘅受訪者咧，其實佢每日係多於10小時。咁呢個嘅理解即係話，除咗佢瞓覺食飯之外，其實佢全天候就係要照顧嗰個照顧者啦。咁有一啲咧就係少啲嘅，7至9小時就有14% 啦，1至3小時咧就27% 咁樣嘅。咁所以其實十小時以上咧係佔四成，其實呢一個係值得我哋社會關注咯。 嗯，你讲到就是10小时以上的照顾者是四成，但是你们有没有去比较定义到他们究竟照顾着什么的人士呢？ 嗯，有的。其实呢很多的照顾者其实他照顾着都是一些直系的亲属的。咁喺訪問當中咧嚇，如果佢係照顧緊自己嘅父母關係嘅咧，係有36% 嘅。如果係照顧緊配偶或者係仔女嘅咧，都分別有24% 同埋18% 嘅。咁所以咧，睇翻其實係絕大部分都係啲直系嘅親屬嚟嘅。咁同埋呢一個問題咧，都係我哋平時接觸得照顧者咧，佢都話其實唔夠膽將呢啲親屬嘅情況咧，係假手於其他人啊，咁所以都係想自己去照顧翻，同埋佢自己最清楚、最了解嗰個被照顧者嗰啲性格啊、日常習慣啊之類，咁所以都通常都係自己親人去做翻咯。 嗯，留意到咧，你哋个调查都有讲到，就系头先，因为你一开始又讲咗啦，有成四成嘅受访者，佢每日照顾嘅时间咧系要达到十小时或以上嘅。咁所以令到佢感到最困扰嘅咧，就系话个人休息不足啦，另外就系个人嘅情绪咧冇办法去到释放啦。但系问题就系、是，究竟譬如而家有冇一啲嘅暂托服务系可以帮到佢哋嘅咧？譬如你头先都话啦，佢哋又话即系唔放心咧，将屋企嘅要佢哋照顾嘅人士咧假手于人。咁呢度会唔会系陷入咗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唔愿意假手于人？咁究竟提供到暂托服务，又系咪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咧？ 嗱，首先咧，暂托服务佢提供嗰啲嘅服務咧，其實裏面都係相對係專業嘅人士嚟嘅，即係喺照顧方面。咁所以就並不會咧，就可能話擔心假手於其他人咁樣，即係唔會話唔放心咯。只不過咧，睇翻點解暫托而家仲未普及咧，其實政府係有推出嘅，係透過撥款，透過一啲嘅機構咧去營辦嘅。咁但係咧，上年政府委託過理大做過研究咧，即係得50%使用率。其中咧亦都問過點解啲人去申請呢，就是可能是一些交通不便利啊、跨區啊等等的問題，還有呢可能是需要提前預約啊等等這些手續問題呢，是令到他們即使用這個暫托有些卻步咯，意欲減低咯。 嗯，既然如果个地点是一個問題的時候，那你們看了這些結果了，你覺得如果我們能夠在暫托服務改善，究竟應該怎樣去做呢？ 我哋都要將個即係而家暫托未普及咧，去拆解一下嘅。我同意嘅。咁我都同翻政府嗰面提出過，就話喂，其實你應該利用大數據啦。咁可能而家有10,000個人喺你哋嗰度攞緊照顧者津貼嘅，咁肯定係有資料啦，已經。咁佢係咩區份咧？啊，嗰啲區份附近係咪真係有你哋嗰啲暫托服務嘅中心咧？咁呢啲係最簡單去容易對啦。咁當然啦，仲有絕大部分人係冇攞津貼嘅，但其實佢都可能係使用咗政府一啲服務，包括可能個被照顧者需要覆診啊之類。咁其實呢，我哋係希望政府有一個照顧者嘅數據庫要成立㗎啦。咁你先可以掌握曬清楚曬所有資料，你先可以制定到之後嘅政策，包括剛才講嘅暫托服務都係咁嘅。當然啦，我哋仲要再細緻啲睇埋而家現行嘅暫托服務，喺交通方面係咪不足夠嘅配套呢？例如接載嗰啲車輛係咪足夠呢？足夠嘅話係咪可以增加呢？令到大家係可以用得多啲呢？因為正如剛才主持人都所講啦，我哋嘅調查裏面呢係睇到佢哋個困擾所在呢，就係、是、其中一個就係最多嘅就係休息不足嘛，53%都係休息不足，跟住落去呢就係、是、情緒無法釋放都四成啦。咁所以其實如果有暫托呢，呢啲方面咧係可能係幫到佢哋嘅，有少少喘息嘅，唞下氣先，停一停先， 有翻少少 me time 先，調整下情緒，出去行個街，去下公園散下心，其實個情緒都可能會舒服少少，有少少舒緩作用啦。咁所以其實個暫託服務其實係都幾緊要下噶。 嗯，李世榮啊，咁而家咧，因為我哋都講咧，即係暫時就有10,000個，即係津貼受惠裏面嘅人係做一個即係開始先啊，但係實際上都估計咧，全港有30,000至40,000。嗱，我哋都知道咧， 係 啦，好係啦，好難一步登天嘅名嘅。咁但係中間嗰個數字咧，都有成30-40倍嘅分別。 係啊， 咁所以其實喺個資料數據庫裏面，即係亦都喺大家都明白喺個照顧者佢哋嗰個分佈可能係好分散。嘅情况之下咧，系咪咁容易做到？即系头先所讲嘅一个暂托服务啊，同埋即系会令到即系政府喺个数据上边咧，系咁容易去支援到一啲即系咁庞大数字嘅照顾者咧？ 嗱，我谂先讲暂托服务咧，其实我觉得系技术性嘅问题嚟嘅啫，即系睇下点样去处理，包括我刚才讲啊，嗰啲接送嗰啲配套啊，这个我认为系可以好短期内政府可以即系。去改善嘅，這個做得好嘅，但係當然啦，你講經濟方面嘅支援咧，確實係一個好長遠嘅，即係同政府去傾嘅問題嚟嘅。因為講真，我都明白嘅，你而家我頭先所講啦，而家應該有45,000左右最少啊嘅照顧者喺香港，咁而家每個月顧者津貼係3,000元，咁乘我條數就天文數字嚟嘅。咁但係咧，我有一個中間嘅方案咧，係叫做幫下手嘅方案咧，係建議俾政府就係推出一張叫做好似長者卡嘅叫照顧者通行證。經過認定認可之後，就可以俾佢申請照顧者通行證。咁其實咧，我已經咧係問過商界啊，一啲公共交通機構啊，其實佢願意咧係協助呢班照顧者可能推出啲優惠啊、坐車啊等等，咁幫助佢哋嘅。咁問題上就係要有一張官方嘅通行證先可以做下一步咯。咁當然你問我個通行證，我頭先聽到你哋去討論嘅時候咧，喂，點樣去認定即係去界定佢為照顧者啦？呢、這個我自己亦都一個好詳細嘅建議俾個政府嘅。我係要有一個三方嘅協議嘅。 是 透過社福機構、照顧者同埋政府三方機構，譬如講緊咩呢？譬如講緊照顧者你自己本身有冇呢方面嘅照顧能力先。如果你年紀可能係比較大嘅，其實你可能係一個而家我哋講緊嘅叫做高危照顧者，因為可能你喺體力上未必適合，係咪？咁我哋希望呢經過呢個協議去評估呢，就係可能睇下照顧者佢服務幾多時數，呢、這個我哋都要同業界去傾嘅，服務幾多時數，每一日啦服務幾多時數或以上先可以定性為照顧者啦，佢自己個人有冇照顧嘅能力啦，同埋等等幾方面呢係一個評估嘅，做咗個評估，然係個社福機構幫佢做評估嘅，然之後社福機構會將個評估結果話返俾政府聽，咁如果係合乎資格咧，就可以申請呢個照顧者通行證。唔合乎資格咧，其實雖然佢冇得申請通行證，但係都係一件好事，係可以咧係揾到一啲係高危照顧者，即係佢未必適合做照顧者嘅。其實只係而家佢夾硬去幫手照顧嘅啫。咁呢啲係可能係即係危機嚟嘅。咁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機制咧，係可以揾得到嘅。我自己探訪過一個以老護老嘅家庭，其實一個婆婆去照顧佢老公。即係八百啦咁樣，咁其實個婆婆係唔夠力扶佢出出入入去廁所啊、沖涼嗰啲嘅，咁根本上佢係做唔到照顧者嘅角色嘅。但係而家因為係咁嘅情況，可能係冇人話俾佢聽，你做唔到照顧者嘅，你攞唔到照顧者通行證嘅，可能你啲仔女或者政府啊要幫你睇下揾咩人嚟照顧你先生咁樣嘅。咁呢個亦都係有個咁嘅好處喺度咯。咁當然喺經濟上，我剛才講啦，可能係商界啊、等等咧，係提出一啲優惠咧，亦都可以叫做舒緩下即係照顧者嘅一啲壓力啦。 好啊，李世榮，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啦。李世榮咧係立法會議員，係民建聯嘅。電話號碼18723，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對於照顧者支援呢個問題咧，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咧，都要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其實麥家俊可能咧，即係社會上邊都有個討論嘅。首先，譬如我哋頭先有講過啦，點樣去定義照顧者啦。另外就係、是、究竟照顧者係唔係需要你用一啲嘢去到確定咗佢哋嘅身份咧？ 確定身份可以是兩重意義的，第一個就是令到他被看見， 嗯， 第二個呢就真的呢，可以就著他的身份提供一些支援。 是啊，其實當然剛才李世榮的建議其實都 是正面和積極的，但當然細則裏面呢其實我們都有討論在社會上面，就是怎樣去幫手去揾到啦，頭先啊陳燕萍所講啦，即係揾到一啲照顧者啦，同埋照顧者裏邊咧，其實咧誒，都好多技術性上面問題，譬如頭先所講，佢哋照顧自己嘅被照顧者或者家人咧，都可以長達十小時。咁當要三方機構要去認證佢嘅時候，中間嘅嗰，那個即係技術性嘅成本啊、時間啊，係同埋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如果到時原來係有一啲文件或者其他嘢係界定到你唔係嘅時候，即係中間嘅心理壓力啊，即係呢類嘅一啲小嘅一啲細則咧，其實我哋都要睇一睇。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咧就再俾一啲照顧者咧，其實佢哋已經有十個鐘頭照顧自己家人嘅時候咧，再百上加斤。咁呢啲咧，咁其實都係需要去睇睇嘅。 嗱，1872311，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認為點樣先至係一個照顧者咧？有啲人會認為其實我屋企咧照顧我年幼嘅子女咧都係一個照顧者，但係有啲人就認為唔係，我要喺屋企度咧照顧一個可能係有疾病，又或者係甚至係身體有殘疾嘅人士。先至系属于一个照顾者，你觉得点样定义呢？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啊，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请埋咧社会福利界嘅立法会议员咧，狄志远同我哋倾下。狄志远你好， 狄志远你好， 你好啦，两位主持。 嗱，首先头先讲嗰个问题，点样定义照顾者咧？喺制定政策嘅时候，其实呢个系唔系首先要厘清嘅一个地方咧？同埋你睇到而家政府佢做紧一条嘅热线，但到时究竟服务边啲人咧，清唔清晰咧？ 一个好嘅问题嚟嘅，因为呢有个照顾者比较好啲嘅定义呢，咁无论社会嘅认知啦，或者当事人本身嘅理解呢，同埋喺个服务规划上呢，系比较容易一啲嘅。我哋都曾经系即系表达过意见啦，譬如话设立咗个热线24小时嘅，有社工去听嘅，假设咁样。咁我知唔知我自己系咪一个照顾者呢？而家喺政府嘅理解里面呢，咁咧，譬如一啲照顧一啲長者啦，照顧一啲殘疾人士咧，咁佢都佢就覺得都係一個照顧者嘅角色，比較即係大家比較明顯一啲。咁譬如有啲家長咧，係照顧啲即係 SEN 啦，我哋叫做即係學習有障礙嘅，佢同樣壓力同埋佢個心力都好大喎。咁佢都係照顧一個小朋友，佢亦都係有啲困難嘅。 咁應唔應該被定義咧？嗱，不如我哋5:30新聞翻嚟咧，繼續同狄志遠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长洲复办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大批市民喺沿路两旁观赏。有小朋友扮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飘色车上有不同地区区议会嘅标志，亦都有小朋友扮演清洁工人，沿路喺飘色车上模仿喷洒消毒液。有市民話：首次到場觀察飄色觀睇觀看飄色巡遊，覺得好精彩。扮演運動員嘅小朋友好可愛。亦都有市民話：以往佛誕都會到長洲，但過去3年未能觀賞飄色巡遊，今日專程再次到場，感覺上飄色車數目較之前少，但仍然有扮演不同人物，冇特別留意到有冇政治元素，覺得無所謂。警方發現有販毒集團利用盒裝急凍魚類藏毒，並運往不同儲存倉庫囤積毒品，連日分別在多區共檢獲大約592公斤懷疑可卡因及大約91公斤懷疑大麻，估計市值超過6億5千萬元。警方話已經拘捕4名本地男子，各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罪，聽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初步調查發現，販毒集團企圖利用魚腥味掩蓋大麻的氣味，魚目混珠由外地運進本港。警方又說可卡因價格下降，相信販毒集團趁機囤積大量毒品以便供應本地市場。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結束在澳門的4日考察活動，今日返回北京。澳門行政長官何一誠在記者會總結說，夏寶龍高度評價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工作，特区政府将持续发展壮大爱国爱澳力量，尤其对青年培养，确保爱国爱澳的光荣传统薪火相传。 何一成话：夏宝龙喺澳门嘅考察同交流活动超过30场，深刻体会澳门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中取得好多突破嘅性进展，感受到澳门居民爱国爱澳嘅家国情怀薪火相传。特区政府定必全力以赴，按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澳门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同二十大的重要部署，以及夏宝龙对澳门提出的六个更大作为的要求，全面推动澳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进展，努力为明年澳门回归25周年打好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是极其错误和非常危险的举动。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防务部门官员日前表示，美国政府对台5亿美元武器援助已经实施，首批交付的导弹已经运抵。毛宁回应，美国为了以台制华，不惜毁台的用心昭然若揭，中方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和武装台湾，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天气日间酷热，下周中期亦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外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向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红隧九龙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翻一段，龙尾向果栏。狮子山隧道会在今个星期日早上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在明晚10点起，狮隧一带会分阶段实施临时的交通安排。在今个星期日凌晨1点开始，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介乎隧道入口至到收费广场之间的慢线会封闭，还有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去沙田方向的巴士站亦都会临时封闭。去到星期日的凌晨4点半到5点期间，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的管道和所有通往狮隧的支路都会全线封闭，受影响的5条通宵巴士路线和6条的通宵新界专线小巴路线会改道行驶。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Yo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些令我很想碾死他的片段，正正令我忍不住挂着他。我不知道这样的婚姻应该来，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牵仔梁柏谦在访问的过程中感动到热泪盈眶啊！ 系一个好有爱心、有同理心、同情心，真的对于一些死口都讲。同源护理系的晓彤同学倾完偈之后， 令到我更加珍惜身边人同埋同屋企人嘅相处时间。 逢星期二《开心日报》有同学仔倾下偈，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陪住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麦家俊。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对于照顾者嘅支援问题，你点睇呢？觉得有啲乜嘢嘅服务可以最能够帮到你，或者系帮到佢哋嘅咧？究竟系一啲嘅暂托嘅服务啊，又或者咧有啲嘅通行证，令到佢譬如获得某一啲嘅交通费嘅半价，又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嘅服务有半价，定系其实？最重要都是要有另外的一些津贴支援到他们。电话号码1872311，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意见和看法都要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那麦家俊在五点半新闻之前呢，我们就跟立法会的社会福利界的议员狄志远倾紧的。请回狄志远出来先。狄志远你好。 狄志远你好。我们继续。 刚才我们就倾到啦，即是究竟怎样去定义照顾者啦。咁其实你头先都讲过另一个问题的，就是譬如如果他是照顾有特殊学习需要的儿童，那那些算不算是照顾者呢？但这个往往就亦都会有机会引起了社会一些几大的争辩或争论。 是啊， 是啊，因为你譬如你有些服务开始提供话给照顾者啦，那我们都大家不清楚究竟譬如我是有学习障碍的家长，那我算不算是照顾者呢？那我打个电话入去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支援呢？咁聽電話個人，佢又清唔清楚？佢咦，你係好似唔係屬於喎咁樣，咁變咗個服務咧個界定唔清楚咧，都係造成混亂咯。 嗯，有冇其他？ 同埋你計嗰、那個，譬如話你話啊，我如果我計埋個服務範圍闊啲，你嗰個支援嘅人手啊、熱誠嘅人手就會增加咗噶嘛。因為你個範定義係闊翻啲嘅話咧，你就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嗰、那個即係、就是、所謂。社會的需求就會大翻好多，咁呢啲服務嘅配套都係你冇個界定咧，你都好難規劃咯。 嗯，咁但有冇其他地方嘅一啲比較好嘅做法咧？其實係可以援引咧，因為其實之前咧大家都成日講嘅，都唔係就係講係照顧者啊，就係、是、其實係講緊成個醫療系統啊，或者成個社會福利系統啊，都講緊唔係就係講緊話醫藥啊、金錢嘅支援啊。其實頭先所講嘅一個精神上嘅支援係好重要嘅。醫護人員或者一啲社區服務嘅一啲從業者咧，佢哋能夠做到呢啲事情嘅。咁裏邊嘅覆蓋範圍亦都唔係淨係講緊。病人好直接嘅病徵嘅本身，或者係佢哋自己照顧者裏邊特別嘅一啲支援，係一個比較廣泛。頭先狄志遠你講比較廣泛啲嘅 coverage 嚟嘅。咁有冇一啲即係你覺得係比較好嘅實例，係我哋可以去溝通一下或者討論一下？ 係嗱，總之簡單嚟講咧，即係照顧者咧有唔同嘅層次嘅需要嘅。咁亦都簡單嚟講，亦都有啲高危啦，有啲可能一般嘅照顧者咁。唔同照顧者嘅即係面對嘅唔同嘅挑戰咧，係可能唔同嘅服務嘅。係，咁我好粗疏咁講，第一就係經濟支援啦。咁而家施政報告咧就話有10000个名额， 係啊， 就俾啲照顧者可以即係有個補助嘅。咁得10000个，同我緊我哋講緊30-40万嘅照顧者數目，咁啊相差好大啦。 嗯。 第二咧就係嗰個嘅情緒嘅支援，因為好多時就係照顧者壓力好大，24小时360全天候全方位照顧。咁佢根本喘氣又冇機會啦，咁同埋即係即係話即係有咩求助佢都唔知邊度揾嘅，咁呢個情緒啊同埋精神上嗰個支援咧係要提供服務啦。第三就係啲地區嘅關顧啦，即係地區上咧可以透過啲義工啊或者一啲社區網絡咧甚至社區上門服務咧嚟幫一啲照顧者去舒解佢嗰個工作嘅壓力啊咁樣。咁當然嚟講咧，你問我即係長遠嚟講咧，就係個服務嘅配套。咁照顧者如果係嗰個被照顧嘅人係譬如困難係大嘅，如果譬如一個我係一個老人家太太又照顧一個老人家嘅丈夫，咁我自己做即係我照顧者，我都係一個年長嘅一位太太，咁我自己都好多困難或者需要㗎，但我又要照顧一個嘅丈夫，又係一個多病痛嘅。 咁點解佢要留喺屋企無能為力都要照顧呢？就是、社會上個服務唔夠俾佢嘛。咁如果話我想安排我個老人家呢，我先生呢去安老院可能照顧比較好一啲，咁你安老院一排都要講緊三年嘛。如果你話我一個殘疾人士嘅小朋友或者一個成年人，如果能夠有個院者照顧佢呢就好啲啦，咁分分鐘等十年㗎喎。咁如果你呢啲嘅服務配套唔到，咪擺喺屋企囉。咁擺喺屋企咪有個照顧者嘅負擔咪好重囉。咁呢啲譬如日現場持續嘅日間護理服務、上門服務、院者服務，然後配套得好啲，跟住個社會需要嘅能夠供應適合呢，咁我相信係比較徹底啲幫到我哋嘅照顧者。 嗯，不过狄志远，其实除此之外呢，而家嘅服务单位呢，譬如你头先提过啦，佢有啲就可能要去社区支援中心啦，有啲就要去长社中心啦。其实缺乏一个统合，会唔会都令到第二时啲照顾者佢要搵服务嘅时候係会有啲难度㗎？即係佢都唔知道我究竟我应该係归于我去长者服务中心也好，定係我去家庭支援、家庭综合支援中心也好。点搞？ 系嗱，呢个咧就如果我哋走一个当然咧，有政府谂一个24小时嘅热线，咁呢个都可能帮到手嘅。但系可惜而家个热线仲系喺即系做紧草拟招标嗰个文件嗰度啫，即系仲未可以即系落实啦。咁如果我哋嘅理想讲法咧，就系、是、每区咧设立一啲咧照顾者嘅支援中心，咁有啲社工喺度啦，有个基地啦，咁啲照顾者觉得有个中心喺度啦，佢可以入去。同佢講下我有咩困難，有咩需要，咁當時可以做啲輔導工作啦。第二樣嘢，頭先陳燕萍講話，喂，如果我有一個需要，長者或者嗰啲照顧者唔知道噶嘛，咁我啲同事又好，或者社工又好，護理人又好咧，話你聽，而家咧坊間有啲服務嘅，咁咧我可以幫你做轉介，咁去到嗰個服務提供幫到你個家庭啊咁樣。咁當然啦，有呢個轉介服務嘅功能係好嘅，但係去到尾，你有冇個服務嘅空間俾佢哋先？譬如話呢、這個我哋專業人士覺得你呢個長者都應該入老人院好啲啦。咁正如頭先講，你都即時冇提供到俾佢嘅，要等三年嘅，咁呢個配套唔完善咯。咁但係如果最少限度咧，有啲地區嘅支援中心，即係提供譬如頭先我講嘅轉介服務啦、情緒同埋精神嘅輔導啦，或者咧係組織啲義工咧去幫下手上門咧，係幫下照顧下啲照顧者啊，支援下佢哋啊，幫佢打氣啊，咁做啲轉介服務啦，咁都有佢個功能喺裏面嘅。咁我覺得，但可惜而家就政府仲未係落實，肯願意咧係推動呢啲地區嘅支援中心。 嗱，剛才狄志遠你都講過，就係設立照顧者支援熱線啦，就而家都仲喺個招標嘅階段。但係如果我哋睇翻，係啊，草擬標書係啦，嗱，正正就係想問啦，因為本來咧政府就嘅説法就係話咧，預計呢個支援熱線咧最快係可以2023年中咧投入運作，佢哋今年2月嘅時候咧向立法會交代咧。都是咁样嘅，咁但系而家个说法就系话，希望系10月咧就可以设立到呢条嘅照顾者支援热线。但系据你所了解，其实10月系咪真系可以如期地去实行到咧？你乐唔乐观咧？ 嗱，你简单嚟讲，好简单嘅逻辑推理啫，或者计时间啫。而家个标书都未出街嘅，我当你下个礼拜出街啦。咁你啲寫標書嘅人都可能有個零兩個月啦，咁加上你又要審批嗰啲標書啦，審批標書你又要同嗰個可能有機會嗰個承辦機構，你又同佢傾下啦，有冇咩調整啦，咁 個 機構亦都要做到招募啦，準備啲嘢啊，設立熱線啊，系統係點？我到年底我都能夠提供服務，我都好樂觀。程序好簡單，頭先程序冇得跳嘅，呢個就係政府程序嚟噶嘛，我都唔知，譬如你喺施政報告上已經話有即係呢條熱線噶啦，咁點解第一時間可以做翻啲程序，然後就可以將正如希望佢能夠落實就第一季就可以提供服務咧？呢啲，我覺得真係政府唔能夠急市民所急咯，次次都係有啲血嘅故事出嚟咧，大家先至即係醒覺到或者叫大家積極啲咯，呢個真係可惜。 嚇，狄志遠喺商界嗰邊係點咧？因為其實頭先無論我哋同即係李世榮去傾又好啦，或者同你傾又好，你都講緊即係其實需要有啲義工嘅支援啊，或者即係社區嘅參與啊。咁其實都亦都講緊即係其實所有嘅公共政策都要等即係政府嗰啲程序啊，程序亦都慢啊。咁其實你都仲想啲商界嘅力量都相当强。而家个状况里面，其实商界有冇一啲支援，或者其实呢类型嘅项目，其实系帮紧一啲照顾者嘅咧？ 具體如果商界參與，我就印象中就唔深嘅啫，唔係好覺得。咁你話有啲譬如賽馬會咧，佢係由撥咗啲經費咧，俾一啲機構咧做啲試驗計劃，可能兩年啦、三年都有嘅。咁呢啲經驗都好嘅。譬如頭先我講嗰、那個社區嘅支援服務，其實喺即係黃埔唔係黃埔嗰、那個美孚，咁都有個機構咧就做咗啲服務嘅，我哋同佢參觀過啦，同啲義工傾啊，同啲照顧者傾，係幫到佢哋嘅。咁呢個就唔係政府行為嚟嘅，純粹係馬會。做一啲即係各一啲所謂試驗性質嘅服務，咁然後一個有時限嘅安排嘅，咁如果呢啲係好嘅話，政府應該馬上已經係即係所謂有個好嘅建議、好嘅點子喺裏面咧，即刻就可以攞出嚟做啊嘛，攞嚟用啊嘛，咁一區有咁咪擴散到18區咯，咁呢啲係即時有效果，已經係所謂我哋認為係實證過噶嘛，咁但係政府就我哋同佢傾過啦，佢暫時都冇呢方面有個具體嘅承諾咯。咁你話喂社會嘅人士嘅網絡照顧，我覺得好嘅，一定有幫助。咁譬如話我哋嗰早日都同即係民政局局長咧，民建局長傾過咧，將來嘅區議會啊重整佢嘅功能啊嘛，做咗啲地區網絡啊嘛，又有咧關愛隊啊嘛。咁可唔可以將呢個照顧者、社區嘅照顧者嘅需要或者係支援咧，變成區議會或者關愛隊嘅一個 KPI 咧？咁，佢就話值得考慮嘅。當然佢就覺得關愛隊咧應該係可以發揮到呢定嘅作用。咁呢個就又要等佢哋啦。佢哋都未成立啲關愛隊，都成立咗。如果佢又將呢個工作擺入佢哋關愛隊嘅任務之一，又有 KPI 咧，咁當然係強化咗個社區網絡，一定有幫助。咁我哋都希望有關部門啊都能夠盡快啦。 好啊，多謝曬你，狄志遠傾到呢度啊。狄志遠咧係立法會社會福利界嘅議員嚟嘅，電話號碼187231，有啲咩意見睇法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啊。麥家俊啊，不如而家我哋又請嚟咧另外一位都係嚟自社福界嘅，就係、是、照顧者平台嘅代表鐘世昌啊。鐘世昌你好， 鐘世昌你好 ，Hello， 係 嗱，鐘世昌啊，即係唔同方面咧，對於點樣支援照顧者都有佢哋自己嘅諗法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話會唔會係俾一個類似通行證佢哋咧，等佢哋可以譬如享受到一啲嘅半價車船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嘅額外服務啦，去確認到佢身份。但是亦都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知道应该给这些的通行证是哪一些人呢？如果你是再要经过一些认证制度的时候，又会不会更加拖延到对这些照顾者的支援呢？初步对于这些的即通行证的制度，你们自己怎么看？ 哦，系，唔该主持啊。咁系啦，如果喺照顾者平台啦，我哋即系其实自己都好支持会有呢一啲即系可能即系外国会叫做 Care Passport 啦呢一啲嘅制度。咁平台其实都有倡议会唔会有一个叫照顾者八达通咧咁样样。咁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一个身份嘅认同啦，即系我哋都去即系认同或者去肯定照顾者嘅付出，其实一个系一个身份嘅证明俾佢哋嘅。咁同时即系配后边有唔同嘅优惠，即系可能啱啱主持人都讲会唔会有一啲交通或者医疗嘅优惠咧，咁样样，咁呢个其实即系喺平台上面都系倡议，有一个即系身份认同之余咧，都会有一啲嘅支援可以俾到佢，无论系啲现金嘅支援啦，定系其他嘅支援。咁咧，我记得喺外国其实佢哋都会有一啲嘅叫做 Care Passport 啦。咁啊，除咗呢一个有一啲现金支援啊，或者系一啲津助俾佢之外咧，其实佢仲有一个功能。 就是会不会记低埋一个被照顾的资料在里面嘅，即系如果个照顾者因为有一啲急事，可能撞车入咗院咁样，咁有个 QR passport 喺度嘅时候咧，其实落写低咗一啲被照顾嘅资料咧，咁都可以让到嗰、其他嘅可能医院嘅人员知道其实仲有个被照顾者喺屋企，咁样你记得要去即系其他人要去 take care 翻个被照顾者，因为个照顾者入咗医院咁样，咁样都有一啲即系可能紧急上边可以做到一啲支援照顾者同被照顾者嘅啲措施咁样。咁但系去到究竟应该边啲人可以去攞到呢一个嘅照顾者八达通或者 care passport 咧？咁样，咁当然喺而家政府里边咧，其实冇一个对于照顾者好完整嘅定义嘅。咁平台都倡议会唔会有一个好完整嘅定义会走出嚟咧？即系而家可能好比较 level 嘅，就系讲紧可能护老者或者残疾人士照顾者，佢哋喺譬如喺个照顾者津贴上边，佢系即系可能做咗一啲评估机制咁样样之后咧，咁佢可以定义你就系可以攞到某一啲社会福利咁样嘅呢一个定义喺度。咁但系即系平台我哋自己嘅倡议就系、会唔会因为其实譬如儿童照顾者佢都做緊相同可能係一啲照顾嘅工作㗎喎，佢都可能同緊护老者或者残疾人士照顾者都有同样嘅付出㗎喎，咁呢一啲又会点样去计数呢咁样。咁当然平台就会觉得照顾者定义应该扩阔系连埋儿童照顾者喺里面嘅。但是呢长远来讲我们都会想会不会有一套叫做照顾者为本的评估工具可以评估到你是不是一个照顾者呢，即是例如你需要提供的照顾强度照顾需要照顾时数是几多呢，如果你可能过到某一个的标准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是一个照顾者啦这样。当然这个是一个长远即是在平台上面的一个想法来的这样。但是现在现行上面我们可能就会用现有的一些机制来去做那个的那个定义的标准啦，即系譬如你真系做咗一啲统一评估嘅机制啦，又或者系譬如你系一个儿童照顾者嘅，你会唔会喺某一个岁数底下，咁其实你就已经可以合乎咗攞呢啲津助或者呢个 QR passport 嗰个嘅标准咯，咁样。 但系头先就讲到一样嘢，评估工具啊嘛，如果你要去评估先至确立到佢嘅身份，这个又会唔会成为咗另外一个嘅窒碍嘅途径咧？吓。 咁呢個就睇下嗰個評估工具嗰個複雜程度係幾多啦，即係如果嗰個評估工具其實可能喺社工嘅層面或者喺一啲 NGO 上面其實都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嘅，佢唔需要去到一啲好專門，即係我可能要排緊一啲醫院啊嗰啲先至可以做呢件事嘅話呢，咁再同埋嗰個評估工具個複雜性係去到邊度啦，即係如果個評估工具可能要做好多個 test 嘅，咁當然就會人大去到啦，但係如果個評估工具係好簡單，可能都真係問佢其實你本身嘅嗰啲嘅照顾时数是几多啊？你需要 provide 嘅照顾强度是几多啊？你需要付出几多嘅时间去做照顾啊？等等咁样就去即系用啲比较简单嘅一啲criteria 去决定佢系咪一个照顾者咧，相对咧就应该会冇咁费事咯。 吓，头先都讲咧就系似乎外国咧佢哋嗰个嘅制度或者呢一类型嘅方式咧比较成熟啲。其实头先如果钟世昌，如果你讲紧系一啲外国已经系比较好嘅方式咧，佢哋其实包咗啲乜嘢嘅照顾者咧？同埋佢哋头先所讲嘅嗰个 test 啦，或者系我哋个测试，有几即系可以去令到嗰啲照顾者好快就已经识别到佢哋嗰个身份咧。 如果咧去讲外国咧，咁我即系比较认知咧，就可能会系英国有个 care passport 嘅嗰个制度嘅。咁样个 care passport 咧，其实都系会有残疾人士啦、即系照顾者啦、护老者啦咁样样。咁儿童照顾者咧，佢哋都会。有喺里边啊，因为咧佢本身都有去支援儿童照顾者嘅，不过嗰个就可能系一啲托儿嘅服务啊，或者系一啲津助，即系譬如好似讲紧 baby bonus 啊嗰一啲咁样嘅支援俾佢哋咯。咁佢嗰度咧，咁当然即系喺你攞咗呢一个 care passport 之后，除咗系确认你嘅身份咧，咁佢哋政府其实有唔同类型嘅津助系会俾呢啲照顾者嘅。你攞咗个 passport 就会 entitle 到呢一啲嘅照顾者嘅福利啊，或者系一啲津助俾佢哋咁样样咯。 除此之外呢，亦都大家都关注啦，到底而家喺个经济援助上面呢有几多啦。咁今年十月呢就会为一啲低收入嘅照顾者嘅津贴金额呢，由每个月嘅2400元啦增加到去3000元，咁预计係可以惠及到10000名嘅照顾者。对于呢个嘅金额嘅门槛，你哋自己有啲咩睇法呢？另外呢，譬如我留意到即係社联呢，佢哋之前亦都有意见嘅。而家如果你攞緊残疾 殘疾津貼咧，自己本身攞緊傷殘津貼咧，就算你一個照顧者咧，你都未必可以受惠於而家嘅一啲嘅計劃。咁關於佢本身亦都係攞緊一啲公共福利金計劃嘅人士，你哋自己又有冇啲乜嘢嘅睇法咧？去作為一個照顧者嘅身份，有啲咩支援要加強俾佢哋咧？ 如果咧，你對於嗰個照顧者津貼咧，平台係認同要有呢一個措施，但係咧，我哋認為個照顧者津貼咧，其實即係佢有兩個功能嘅，即係佢第一個功能咧，應該都係即係肯定翻照顧者嗰個照顧工作嘅價值啦。第二個咧就係會唔會因為佢一啲照顧嘅需要嘅強度啦，又或者係經濟嘅需要咧，會再多一啲嘅照即係津助俾佢。咁所以平台咧其實倡議咧就會係有兩層嘅嗰個金額喺度，一個咧就可能係俾所有合資格嘅照顧者，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啊高度需要可能高壓少少嘅津助俾佢哋。咁咧你問咧，而家本身可能十月恆常化嘅嗰一個嘅照顧者津貼嘅看法咧，其實就會因為咧本身喺關愛基金下邊咧，其實呢個津貼咧都係講緊一個經濟嘅援助啦。你要窮先至攞得嘅，你要窮之餘咧，仲要係你排緊一啲社會福利咁樣樣，即係社會嗰啲院舍啊之類嗰一啲啦咁樣。咁但係咧，你窮得嚟咧，你攞緊綜援嗰啲咧又唔俾你攞過，就係、是、因為啱啱可能主持人講啊，會唔會係雙重福利嘅個問題啦？咁、但係咧，我哋會去諗下啦。譬如咧，佢有啲咩唔可以攞咧？你攞緊即係長生津唔可以攞啦，你攞緊傷殘津貼嗰啲唔可以攞啦。但係要諗下，其實長生津或者係呢一個傷殘津貼，其實俾緊嘅咧係個被照顧者本身，即係我係一個殘疾人士，我係攞傷殘津貼，但我係一個照點解會同一個照顧者津貼對沖嘅咧？即係我係一個。明明兩個津貼其實個對象係唔同嘅人嚟噶嘛，係啦。咁我同埋我係殘疾人士，我都可以係一個照顧者嚟嘅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兩邊本身俾緊嘅目的係唔同，但係而家都係有一個對沖嘅情況係出現嘅，咁樣。所以令到其實好多照顧者都唔係真係能夠受惠，同埋即係都仍然係一個高門檻啦，因為都係一定要社署去邀請你，你先再申請嘅。其實你唔會可以自己可以申請得到嘅，咁樣。咁所以平台喺呢個部分咧，都係希望佢會可以放寬一個門檻啦，同埋取消嗰個對沖嘅狀態。咁你知道其實全香港都唔會止一萬名照顧者啦，咁但係個 quota 得一萬名嘅時候，咁所以即係嗰個即係而家目前嚟講嗰個支援咧，喺現今即係財經濟上邊咧，都相對上係有限嘅咁樣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啊，鍾世昌同你傾到呢一度啊，鍾世昌咧係照顧者平台嘅代表。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啦，咁啊，一阵间好快咧，我哋会听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但喺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我哋系可以继续咧同大家倾呢一个话题嘅。特别就系譬如啊，麦家俊，我哋头先讲到即系暂托嘅名额啦，其实究竟几多先至要叫做系足够咧？ 好难去界定啦。而家嘅话咧，就话受即系津贴嘅受惠人数得一万名啦，但系个个都讲紧咧，其实要照顾即系450,000，中间咧就亦都讲咧，就财政嘅压力会相当之大，所以咧一个暂托服务咧系好敏感嘅。但系正如头先钟世昌所讲啦，其实嗰个界定里边好重要嘅，即系而家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咧，俾一啲被照顾者。咁啊，照顾者里边做到最终嘅时候，点样去做到一个支援嘅事情，而系咪一定暂托咧？我觉得暂托嗰样嘢系比较辛苦啲嘅，即系嗰个财政压力。所以可能要做一啲其他嘅支援先咧，可能会比较实际啲。 1872311，六点钟新闻翻嚟嘅，再有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时间嚟到晚上嘅6:23，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嘅。咁麦家俊，我哋喺六点钟新闻之前咧，一路讲紧有关于照顾者支援嘅问题啦。咁不如我哋听听咧听众嘅睇法。电话号码系1872311，有听众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 何女士你好， 你好， 有咩睇法啊？ 系啊，有啲个人嘅睇法咧，系想分享一下嘅。我自己咧曾经系照顾者，咁我系一个过来人。咁关于咧照顾者嘅压力咧，其实系好大嘅。咁点样去舒缓照顾者嘅压力咧？我都有啲 分享啦，係想講一講。咁我諗咧，作為照顧者咧，其實佢哋最關心嘅咧，就係被照顧者佢個福祉，佢可唔可以得到好嘅照顧，可唔可以得到好嘅照料？如果我哋嘅壓力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係嚟自呢一方面嘅擔憂。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咧，被照顧者如果佢得到好多嘅服務，例如政府可以有更好嘅措施，社會福利署更加主動、更加積極去接觸呢啲被照顧者，令到啦我哋可以放心，令到照顧者可以釋懷，因為有時會擔心年老嘅照顧者會擔心，我病咗嘅時候被照顧者點算？我不幸过身的时候被照顾者又点算？如果政府有多啲积极的措施、积极的行动啦，去将服务、将福利啦，系送到去被照顾者，咁相信照顾者的压力啦，喺某程度上边咧都会去释怀。 即系何女士啊，即系你的意思系咪话，即系政府需要主动地去揾翻一啲有需要嘅人士，而唔系等啲有需要嘅人士自己去揾唔同嘅服务或者揾政府啊？ 可以咁讲，系啊，冇错，仲要主动啲，仲要积极一啲。 好啊，多谢晒你， 多谢晒 何女士。但系麦家俊呢样会唔会都有啲难度咧？即系点样去揾呢？ 一直都难嘅，因为头先就系所讲啦，即系佢名册上系得一万个，但系出面嘅就讲紧450,000啊嘛，即系中间嗰个鸿沟实在太大。咁但系咧，即系我谂，其实头先咧，我哋休息嘅时间都有沟通过啦，其实成个社会里边嘅对于照顾者呢个认知或者呢个讨论其实唔足够，即系无论政府又好啦，商界又好啦，或者义工团体又好啦，系咪一直以嚟都惯咗同照顾者接触，同埋知道佢哋需要，同埋点样揾到佢哋咧？我谂其实个经验上咧都未系到位嘅，咁所以我谂但系唔代表唔做啦。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大家都明白，即系真系要做到非常之好咧，要假以时日啦。 17231，听徐女士啊，你好，徐女士。 徐 女士 你好， 两 位主持。 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有一个反对意见，同埋第二个咧就一个提议。我就主要咧就系、我唔系话唔需要理嗰啲照顾者，不过我就觉得咧唔需要拘泥于去定义，猛咁花时间去定义照顾者，因为系废时失事。因为主要是要睇翻一个大围嘅中心思想，就系话你被照顾嘅人咧系处于一个家庭嘅，而去照顾人嗰个人咧都系喺一个家庭度。咁家庭里边仲有其他林林种种都需要照顾嘅，或者系稍微系轻微地要照顾下其他人啦，所以好复杂。你要喺个家庭里边揾一个照顾者去报名，话我需要乜乜乜。咁至于头先有啲讲者话提议攞啲咩卡啊、交通卡啊、优惠券啊，咁嗰啲系技术上噶嘛。如果你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你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慢慢可以发出的、你热线那些都是技术上的问题，当你个政府是加重资源 在社会服务上，尤其 是以家庭照顾服务上就会好一点，有几个局可以参与、譬如说是劳福局、民政民青局、医管局、这些呢在不同层面都接触到病人或者老弱者或者街坊的、尤其是现在又说有关爱组又要有区议会、要考虑一下关爱组的 volunteer 所谓动员呢做这些特殊家庭服务需要、如果多了资源给社工或者是 volunteers 给义工呢、他们呢可以用一个政府制定的一个简单的评估清单、所谓 inventory、是这个特殊家庭服务需要的 inventory、tick 下啦，这个是不是有伤残人士呢、那个照顾者是不是冧低了呢、照顾者是不是根本是没有问题，不过他有交通意外他又衰了呢、所以是你要定义一个照顾者呢是可以是长期的照顾者、也可以是特殊，他是有时是照顾者、有时他是要被人照顾，或者他完全死了、没人照顾那个被紧人照顾那个人啦。 是，即是最重要都是要找一些方法去找他们出来啦。多谢你徐女士，听埋梁女士。梁女士你好。 是。 有什么看法？ 我即是比较建议，即是、有残疾的有需要的、你发嗰啲服务券咁样，等佢有需要咪搵啲服务照顾下佢啊，例如 陪诊啊，咁嗰啲有残疾嘅，真系好需要有人陪诊噶嘛。 即系其实类似社区照顾券咁样啦，佢攞住嗰啲嘅现金券就可以去坊间买服务。 你又唔使惊佢用喺第二度，咁系服务嗰个照顾者、被照顾者咁样。或者有时佢唔得闲嘅，或者需要送饭嘅。咁你咪運用嗰啲服務券咯，咁樣即係類似一張卡咁樣，咁樣又第二啲， 係就可以有其他嘅機構咧可以幫到佢啦。多謝曬你，梁女士嘅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长洲复办太平清照偏色飘色巡游系停办三年后首次举行，有飘色继续以疫情为主题，亦有飘色讽刺时弊。大批市民喺沿路两旁观赏，有市民认为飘色切合社会情况，觉得好精彩。有食肆负责人话。活動吸引不少旅客到臨，生意較平日好。新渡輪表示，直至下午5點有42,000人次往返中環及長洲，較去年同期增加40%。至於太平清照壓軸活動搶包山決賽，午夜在北帝廟前舉行，12名健兒將會爭奪包山王和包山后等獎項。天文台即日起加强酷热天气警告服务，当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时，如果气温普遍达到极端程度，即是摄氏35度或者以上，会透过应用程式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天文台处理助理台长郑元忠表示，总部在去年有15日录得总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是有纪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随着气候持续暖化，预计今年平均温度偏高。他又說預料下星期二和下星期三市區最高氣温34度左右，新界氣温更高，提醒市民做足防暑措施。長者安居協會表示，長者在酷熱天氣下是高危一族，會引起熱衰竭和中暑，建議多飲水，如果有不適可以按平安鐘求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亦都就是美国网军司令部去年宣布他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是美国网络攻击的合法目标，这种不负责任的政策将全球关键基础设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制造网络领域不羁事件的可能性明显上升。毛宁又说，去年以来中国的网络安全机构陆续发布报告，揭露了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攻击的情况，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防范和制止各类危害中国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网络攻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郭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只佬， 边度唔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冇屋企人呢？ 鬼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编剧讲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最近同一个学生 training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小问题都是我们香港人挺常见的，就是 TS 挤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将 T 就吃了不见了，咁咧听落去咧就变咗就咁一个 S， 听落去好似一个好少嘅问题，但系咧都几影响我哋 speech 嘅 accuracy 嘅。俾个例子大家，我哋喺咩情况之后见到 TS 挤埋一齐咧，所有 T 音尾嘅字，如果我后面加 S 咧，就会见到呢样情况发生啦。譬如我话 What is 挤埋一齐系 What's， 譬如 What'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 你的名字是什么呢？你叫什么名字呢？你会听到 What's， 听不听到 What's？ 如果我省略了个 T 音，我会听成 Was Was， 而 TS 是 What's What's What's。 这个呢就是我所谓的 TS 音，是一定要做这个 What's 这个 这个音的。我哋下一集再讲讲点样可以做好啲呢个人。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麦嘉俊。 翻嚟到晚上嘅六点三十七分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麦嘉俊，跟住我哋要倾一个咧系科技嘅问题啊。你有冇用过呢、這个ChatGPT 咧？即系生成式嘅人工智能？ 有啊，用唔少添啊！ 我嚟做咩用途呢？ 好多唔同嘅用途嘅，即系我谂第一样嘢就可能系即系帮佢可能系揾一啲资料啦，或者可能系基本上撰写一啲比较简单啲嘅嘅文件里边嘅一啲一开始嘅 draft 啦咁样啦，咁啊即系呢啲都几好用噶。又快喎、 其實咧呢、這個都最近係即係唔單止係香港啦，亦都係世界所關注嘅議題嘅。好大部分咧就落咗喺到底呢一啲嘅人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啊，會對於我哋嘅無論係學習啦、我哋嘅生活啦、我哋嘅工作崗位啦、我哋嘅教育模式啦，帶嚟乜嘢嘅影響，同埋就係我哋點樣去適應呢一啲嘅影響，定係？是我哋去限制佢嘅发展，规范佢咧。嗱，呢啲其实都系社会上或者国际上而家倾紧嘅嘢。譬如举个例，即系喺欧盟咁样啦，佢哋系做紧一个人工智能法啦。美国啊、日本啊、其他地方啊，亦都系唔同嘅地方咧，都系讲紧去点样做一啲嘅规管嘅。咁但系究竟喺规管之余，我哋点样去应用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上面咧？同埋係要應用得好喎，唔會變咗係由人工智能去主宰咗你，而係你點樣去用呢種工具呢？ 呢、這个就系考功夫嘅地方。 呢、這个系非常之考功夫。其实ChatGPT 咧，我谂都唔止我嘅，咁大家好多，我相信好多听众啦，或者即系其实全球里边好多人开始，就算唔系成日用咧，都起码会尝试用。而就算即系微软个以前嘅创办人 Bill Gates 啦，佢直情系直言紧咧，即系 ChatGPT 咧，直情系会系颠覆紧成个全球嘅一个教育嘅模式添啊！咁所以头先陈彦平你讲到就系、是、无论工作啊，其实教育嗰方面咧，其实头先都有讲嘅，就究竟啲学生系点样用咧？因为突然间写嘢容易咗，系咪？搵资料容易咗，咁、即时谂起嘅就系、是、哇，做功课好似快咗啊，容易咗啊，甚至乎撰写一啲比较学术性嘅文章吓，咁、都会系容易咗。咁对于整体嚟讲，点样去考核个学生个嗰、那个应对能力啦，或者佢哋个学习水平啦，甚至乎佢哋自己个学术嘅啲根底啦，面临住一个冲击，唔单止系学生佢哋自己，重要系即系考试或者系教育嗰方面嘅评核咧，系会相对嚟讲已经有困难。但系实际上嚟讲，因为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洪流，系会系嚟紧啦。咁因为头先所讲嘅都唔系净系讲紧 ChatGPT 啊，其实陈彦平你都讲系其实系人工智能，因为除咗讲紧写嘢之外，影像嘅生成器啦。畫圖啦，好多嘅嘢啦，都已經係好大嘅改變到嚟臨緊。咁所以的而且確咧，即係我諗而家講緊嘅就可能係講緊究竟係擁抱佢啊，定還是係阻止佢嘅發生係嘛？ 嗱喺教育上面咧，香港嘅好幾間大學啦，佢哋亦都已經係就住使用呢個 ChatGPT 咧，係定咗啲嘅指引啦。有啲咧就係話即係唔俾佢哋去用嘅嚇，有啲咧就話你可以喺課堂度使用，咁但係都要有一啲嘅規範啦，咁有啲大學就未定定嗰個政策嘅，但係咧，大家會問，其實除咗大學，我哋而家嘅中小學啊，又有冇政策嘅咧？大學就由大學嘅校方去決定啦。咁中小學咧就應該要由教育局去規定咯啩。咁啊，其實咧喺啱啱過去嘅星期三啦，立法會嘅會議上面啦，亦都有議員咧提咗一條嘅書面質詢嘅，其實就係問緊咧呢啲嘅有冇一啲嘅指引去規範生成式人工智能喺中小學嘅应用嘅，不过咧，如果我睇翻而家嗰个嘅书面嘅答复咧，似乎都未有一个好清晰嘅说法。嗱，我复述一下啦，而家教育局嘅答复咧系点样咧？佢就话，如果学校咧系运用人工智能喺教学，包括系制作教学材料或者学习评估等咧，教师咧必须要作出一个专业嘅判断，并且系按照课程嘅指引啦、学生能力同埋学习需要等等咧，确保所采用嘅方式和編制的資料要配合到課程的宗旨和目標，而不會對學生的思維發展、知識基礎的建立和培養學習興趣、態度和習慣去造成一个负面影响嘅，咁同埋佢就话，即系教育局咧系持续为教师咧提供紧一啲有关人工智能嘅培训啦，包括系点样应用喺提升学习学与教嘅效能上面啦。咁另外就系究竟教师喺引导学生用呢啲资讯科技嘅时候咧，佢哋就强调系要同时去着重培育学生成为具道德操守嘅科技使用者，譬如就系话。在中小学阶段，如果你不当地使用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的，譬如去阻止到或者影响到他们的循序渐进的知识基础的建构，阻止咗佢哋培育一啲嘅創新思維啦，甚至係產生咧，好似係抄襲啊，或者由人工智能代做課業啊，呢啲咁樣嘅不良影響。所以佢哋就話，使用人工智能咧，要視乎學生嘅年齡啦、相關學習階段嘅學習期望同埋成果，以及係課業嘅性質同埋課題，要話保持一個審慎嘅態度。另外，教育局就話正係發展緊人工智能嘅課程單元啦。咁亦都話咧，學校應該要建立一個相應嘅執行同埋監督機制啦，以防止學生不當使用人工智能程式咧嚟到完成作業或者係評核嘅。但係我睇完之後咧，似乎佢哋都係未有一套好清晰嘅指引，到底係點咧？喺咩範疇之下先可以用咧？譬如你講到唔同嘅學習階段，有冇話原來你可能係初小學習階段你就唔應該用，高小嘅學習階段你就可以用咧？似乎我頭先喺呢個教育局嘅答案入邊係未睇到喎。 係未睇到啊！呢、這個亦都好清楚啦，即係未有啦。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將心比己咧，即係講真，我哋自己都試用緊啫。而家好多嘢係咪？即係我諗就全球嚟講咧，我諗就算係比較教育上一直都處於比較前啲，比較係多。多啲 我哋叫做創新啲嘅北歐啊嗰啲，其實而家都係研究緊點樣去做，因為實際上嚟講，依一個洪流突然間發生咧，都依幾個月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而家嚟講，你見到即係立法會或者係政府嘅文件，佢哋咧都只係講緊話，其實佢哋都係嘗試去認識緊，即係人工智能對於教育上面嘅一啲影響。我諗係需要嘅。因為我諗第一樣嘢就係佢哋而家都未清楚確實地去了解，其實有究竟幾多學生去用啦，佢哋點樣用啦，對於真係喺嚟緊嘅功課同考試裏面帶嚟啲咩影響啦，呢啲嘢咧未必係好快喺一兩個月裏面見到嘅，起碼都完咗成個學期先，先至會有一個比較穩定啲嘅或者一個比較全面啲嘅評估。咁而跟住之後咧，仲要需要政府嘅官員，甚至乎一啲教師咧，普遍上係要知道翻成個人工智能要點樣處理、點樣用咧，先至會有相關嘅政策。咁如果唔係咧，就其實又好難咧，係冒冒然話哦，究竟要用或者唔俾用？咁呢個亦都可能會太快落定論。 不過其實有啲學校咧自己就行前啲嘅，譬如佢哋會用呢啲嘅ChatGPT 咧去擺喺學校嘅行政啦，或者係教學啦，譬如係幫手咧去批改一啲嘅課業啦，或者係改善學生嘅英文發音啊等等咁樣啦。咁甚至譬如愛嚟幫手去睇下佢哋嘅作文嘅。咁不過似乎係英文嘅應用就好啲，中文嘅應用咧就未係咁好。咁當然而家就係講緊有少部分嘅學校行緊啦，但係總體而言，到底香港唔同嘅學校佢哋喺學生使用依 ChatGPT 或者係生成式人工智能嘅態度取態係點樣咧？嗱咁或者有一個嘅機構咧所做嘅調查可以做一個參考嘅，就係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啊，因為佢哋較早之前咧就向佢哋嘅學員咧做咗一个嘅意见调查，到底情况系点咧？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资优教育学院嘅院长黄金耀博士啊，黄金耀你好， 黄博士你好， 你好，系你好， 你好， 嗱，你哋你好，嗱，你哋个调查咧，主要就系问紧你哋自己嘅学员啦，应该系五百几位嘅学员，包括咗中学同埋小学啊，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嗱，咁我哋喺早前咧，第三月嗰陣時咧，就即係兩個月前啦。咁我哋就問咗我哋即係我哋發咗問卷俾我哋八千多位嘅中小學學員嘅。咁佢哋十至十八歲，咁啊成功咧就收翻咧502位嘅學員嘅問卷啦。咁佢哋其實都係讀即係嚟自差唔多700间中小學嘅，咁都幾有代表性噶啦嚇。咁啊喺依班學員裏面咧，咁大約有143，即係大約三成到咧就係小學啦，咁七成咧就係中學學員啊。咁佢哋咧其實都好大部分咧係超過八九成咧，其實都聽過或者甚至用過譬如 ChatGPT 咁樣嘅嚇。咁但係佢哋喺學校即係點樣被指引佢哋咧，或者準唔準佢哋用咧？咁依個咧其實個數字咧就相對嚟講低㗎。喺小學嗰方面咧，其實係大約12% 到咧嘅小學生嚇。咁而中學就多啲啦，就係大概25% 咧，就喺學校咧嚇，佢哋會俾佢用啦，或者有一啲指引俾佢哋即係去點樣用嘅，係啦。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唔知你自己即係會唔會係喺指引之下用過 ChatGPT 嘅人士啦嚇，又或者你嘅學小朋友咧係用過嘅，又或者你係教師，你覺得個挑戰係點樣咧？易唔易定到一個指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傾嘅。喂，但係黃金耀我又有興趣啦，其實佢係話。是在学校的准许指引之下使用该程式而已，但你们似乎是没有问到他们，咦，学校没有指引之下，那他们自己的应用是怎样的呢？ 是的，那其实我们都有问的，那他们自己会怎样用呢？无论在学校或者校外，那其实他们很多都是主要都用在他们的学习那方面，譬如他们会去找一些资讯，或者同埋攞咗資訊之後咧，佢哋點樣去即係利用 ChatGPT 咧，去幫佢去篩選一啲資訊啦，咁樣用啦嚇。咁所以咧，其實佢哋自己都嘗試去用嚟喺佢學習嗰方面嘅，係啦嚇。咁但係佢哋都有佢哋嘅即係憂慮嘅，佢哋嚇，因為除咗我哋睇佢哋嘅即係個用途啦，咁其實我哋都問翻佢哋，其實佢哋對依樣嘢係點樣睇法咧？係咪擔心咧正面或者負面咧？咁我哋都得到一個都幾有趣嘅結果嘅。咁喺1至5分啦，咁一就係好負面啦，五就係最正面啦。咁我哋發覺咧，無論中小學生咧，其實咧佢哋都偏向比較負面嘅，即係大約二啊或者2.2到嘅啫嚇，即係佢哋最。這班我們的資優學員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咁都幾有趣嘅，即係我哋都會諗啊，係咪大家都覺得非常之好啦，非常之正啦，幫到我做功課攞到好高分咧？咁但係又唔係嘅喎，係啦，嗯。 但係有冇理解過點解佢哋會咁多人個俾個評分比較負面咧？原因係啲乜嘢咧？ 嗱，咁我佢哋咧，嗱，因為始終我就係講啦，依班咧係可能即係成績好啲啊，或者讀書叻啲嘅學生啦，嚇、咁所以就唔係完全代表曬即係整體嘅即係我哋香港學生。嗱，咁如果你可以想象中咧，即係依班學生可能佢本身自己讀書啊，嘅成績好嘅，咁但係佢發現，咦，唔係，可能嗰啲可能即係冇佢哋咁叻嘅學生咧，原來用咗 ChatGPT 咧都可以攞到高啲嘅分數喎。即係你可以想象一啲好叻嘅運動員啦，OK， 即係可能佢哋游水好叻，但係發現佢哋咦唔係喎，有啲可能，如果大家記得好似十年八年前，如果佢哋著咗依啲個叫嗰啲鯊魚即係嗰啲泳衣，原來都可以，都賽衣原來都可以，好似佢哋咁快喎，咁佢哋可能就有依方面嘅擔心，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主要擔心咧係喺個誠信嗰方面啊，係啦，即係個學術誠信嗰方面嚇，咁所以佢哋都即係啲同員都有分享翻，即係如果即係老師俾佢用咧，其實佢覺得咧大家都應該要誠實地用啦，甚至如果用過咧，其實佢哋都應該要即係去講翻啊，佢哋係有用啊，用咗幾多啊，點樣用啊，其實佢哋都。覺得是有咁樣嘅需要嘅， 係但係其實黃金耀，你頭先講個點咧，又特別嘅喎，即係話啲學員去覺得 ChatGPT 係令到一啲原本可能冇咁叻嘅人士，佢喺個學術表現上面突然之間有個提升，但係反而呢個就唔係佢嘅真實能力。某程度上，佢覺得其實呢、這個可能係某程度上嘅作弊，係咪真係可以咁樣去理解啊？ 其實佢哋都係嘅，佢哋都覺得係嘅。即係如果我哋唔誠實地去用咧嚇，咁依個其實正正我哋咁教育界嘅一個擔心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即係我哋係應該要去即係擁抱新嘅科技啦。咁但係其實依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咧，去喺即係同我哋無論中學生或者小學生咧，其實去培育佢哋依種咁樣嘅即係正確嘅價值觀啦，尤其是誠信依個價值觀咧，我覺得係趁依。個機會咧去培育佢哋嚇，咁因為其實咧，我哋點樣用科技咧，其實好多時咧可以係正面，可以係負面，咁所以我覺得依個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我哋去同我哋嘅同學仔去分享下，即係科技應該點樣用。 因為一個相當有趣嘅發現啦，因為其實如果當我哋所講話人工智能或者 ChatGPT 呢類嘅軟件或者呢啲能力咧，已經係成為咗生活一部分嘅時候咧，咁啊好難去決定緊究竟即係其實佢哋而家今次攞到嘅分數啊，即係究竟係個人能力嘅邊一部分？因為如果佢自己係非常之適用呢一個咁樣嘅軟件能夠幫助到佢嘅，其實可能係將來嘅一個一大優勢嚟嘅時候，已經變咗做平時嘅一個能力之一咧，又好難話去作弊，因為呢個都係一啲前瞻性嘅考慮。所以點解頭先我哋一開始訪問之前咧都有講過話，點解會對教育有咁大嘅衝擊咧？就因為其實連一個點樣去 define 能力呢一樣嘢咧，都可能要重新要去再睇過一次，係嘛？ 係啊，所以好重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教育界咧應該要去。去真係思考一下，其實我哋再去考我哋學生啊，出功課或者出即係一啲一啲考試嘅題目，其實我哋應該再考核佢哋啲乜嘢啦，係咪先嚇？咁即係當然你話啊，如果我哋譬如我都聽講而家其實係香港有啲大學咧，都容許佢哋學生咧係喺功課上或者考試上咧用 ChatGPT 嘅，咁即係大家都平等咧，咁我覺得就 OK 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啲係俾，有啲唔俾咧，咁就會製造一個我哋所謂嗰個不平等嘅一個現象出現啦，係。 嗯，但你话有啲俾，有啲唔俾，其实呢个都譬如用翻喺中小学，都系视乎翻唔同学校佢嘅自己嘅政策噶嘛，因为始终即系到而家为止，教育局冇一个一套嘅指引啊嘛，咁所以调翻转头，即系你话啊，即系点样去到全港嘅教育界都系公平地应用呢种嘅科技，去令到学生嘅能力有提升，其实。在目前為止，是不是都有些難度呢？更何況就是每間學校的情況都 有所差異。 其實是的，因為都是始終真的很新，而且來得很快。我給一個例子， 我最近看到在一些教育的新聞上，其實在美國紐約州，他們呢就在紐約市應該在早在12月尾呢，即是 ChatGPT 面世了幾個禮拜呢，他們就即刻呢要禁曬他們所有紐約市的中小學生呢去用的，無論是即是 功課上啊，喺咁佢即刻撳咗嘅。咁跟住之後就好多城市都或者州都跟啦。咁但係最近啱啱上個禮拜咧，佢哋開始轉風啦。佢哋就覺得應該要放寬翻，但係就要訂立一啲指引啊。咁但係暫時咧，佢哋係未有呢個指引，但係佢哋個取向咧都係應該要俾中小學生咧去接觸，但係咧我哋要去即係俾指引佢哋係應該幾時用啊，同埋點樣用嚇。咁我諗最驚就係佢哋啲學生就完全唔需要用腦，純粹係真係去撳咗個掣抄出嚟。咁但係如果佢哋係真係經過啲思考啊，啊譬如佢揾 ChatGPT 幫佢去俾咗啲意見佢啊，寫咗一篇文件即係一篇文。咁但係如果佢哋自即係去睇過，再去諗清楚啊，再分析過咧。咁我覺得其實某程度咧，其實都會幫到，起碼我覺得會幫到啲可能成績弱啲嘅學生啦，或者可能有啲真係可能佢哋本身寫作啊係即係比較弱嗰啲學生，譬如例如譬如讀寫障礙個學生啊。咁其實咧，我覺得依個都可以幫到佢哋嘅。 是黄博士，咁你会唔会咧？即系其实今次系一个第一次嘅问卷啦。而头先咧，你讲无论纽约州又好啦，或者甚至乎啱啱即系访问之前咧，就算我哋自己嘅政府喺立法会里面嘅讨论啦，其实都系你见到都系以一个认识为主嘅。咁其实可能咧，亦都喺几个月里边咧，会有更加多嘅变化。会唔会有之后再有另外嘅一啲问卷继续去睇翻同一批学生咧，会有一啲有冇啲唔同嘅睇法，或者即系继续去睇住佢哋成长，或者唔同嘅改变。 依个我哋都会考虑嘅一个即系跟进式嘅民调啦，因为其实始终依个系两个月前嘅事，其实依两个月咧其实都发展咗好多啦，喺依方面系咪即系可能之前有一个三嘅，而家 GPT 四啦咁样吓，咁同埋始终真系多咗学生同埋老师用嘅我留意到依一两个月，咁所以咧其实都系可能我哋都会去关注一下同埋去跟踪下嘅系。 黄金耀你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科技人，咁我想问你自己会觉得咧，ChatGPT 呢个工具咧，应唔应该系应用嘅时候有起码一个年岁嘅划分咧？即系譬如我哋头先都提过，唔同学习阶段，而家就通常用初小啊、高小啊，去到做一个分界啊。你自己嘅睇法咧，有冇话应该系可能初小就唔俾，高小就俾，定系应该全个小学都唔俾，中学就俾咧？ 我覺得中學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始終他們的分析能力啊，同埋當然希望他們的誠信會好一點啦。咁小學生我哋唔係話佢個誠信唔好，但係有時可能佢都真係未個認知度都係爭啲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諗最少喺高小咧，其實咧都有限度俾佢哋用嚇，或者可能喺堂上啊做一啲分，大家一齊去公開地做一啲習作啊，嗰時用我覺得係冇問題。咁當然你話真係考試嗰陣時咧，其實就會高危啲啦。咁當然我估而家啲小學啊或者中學嘅考試咧，佢哋主要都係用筆墨同用紙去考噶啦啊，即係。現場即時考，咁所以咧喺考試嗰方面就唔擔心，只係我哋話啊，會唔會有一啲功課、一啲習作咧，係佢哋自己喺屋企用，但係咧會係計分嘅，咁呢個咧我哋要諗清楚。咁但係我覺得喺高小咧同埋中學咧，其實咧有限度俾一啲指引佢哋用咧，同埋最緊要就係訓練佢嘅誠信咧，我覺得呢個冇問題嘅，係啦。 其實除咗年紀之外咧，譬如頭先你都講過，如果有啲係俾用，有啲就唔俾用咧，這個亦都可能會造成一個不公平嘅競爭啦。咁但係就算我當係全部人都俾用啦，喺我哋而家成日講個數碼鴻溝上面，亦都會唔會有一啲嘅差異咧？即係譬如可能有啲社經背景冇咁好嘅，或者佢本身個成績未必係咁好，或者佢學校喺呢個資訊科技嗰方面未必系发展得咁好嘅，会唔会系这个 ChatGPT 嘅应用系扩阔咗佢哋之间嘅同其他学校之间嘅差异性，或者学生嘅差异性咧？ 都好彩就而家我哋呢啲软件咧都相对讲唔使收钱，或者相对就算系都系好平嘅啫，咁所以咧就应该就相对讲喺嗰个经济环境就影响唔大嘅，系啦啊，咁啊当然如果佢哋即系可能喺譬如尤其小學生咁，佢哋屋企咁可能家長會多啲陪佢哋啊，同佢哋學習咧。咁呢個當然會係有一個優勢。其實呢個都有少似即係早幾年前我哋講緊網上學習嘅，即係我哋要用 Zoom 啊嗰啲咧。其實開頭咧都有呢個現象出現嘅，即係可能有啲家庭會好啲啊，或者有人會睇住啲小朋友咧，佢哋會用 Zoom 會用得好啲。但係可能有啲家庭咧，可能真係冇時間睇小朋友啦，甚至電腦都冇咧。咁呢個就會有呢、這個。 有呢个现象出现啦，系啦。 嗯，好啊，多谢晒你，黄金耀倾到呢一度，唔该晒， 黄博士。 吓，黄金耀博士系资优教育学院嘅院长嚟嘅。嗱，我哋电话号码18721啦，你有咩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倾倾。不过啊，麦家俊，我哋最后讲到嗰个数码鸿沟嗰样嘢咧，究竟会系一个正面啦，定系一个嘅负面咧？ 我觉得即系拥抱科技本身点样都系正面嚟噶啦，即系亦都呢一样嘢系一定要发生嘅。你见到即系你纽约头先嗰个嘅例子相当之好，只开始去谂住禁。但到最後咧，都搞唔掂啊！都要開始係要諗下其他嘅方式。咁所以我諗，不如與其話我哋而家講緊紅卡係點樣嘅時候，不如我哋諗一諗，再前瞻性少少，點樣令到更加多人可以用到呢件事，而係公平地使用。頭先我好中意頭先阿陳燕明嚟個 point， 公平使用嘅時候咧，喺嗰個即係紅卡上面嘅咧，咁啊遲啲可以去再討論。嗱，我暫時覺得唔需要太憂慮。 嗯，嚇，咁啊，不過可能對於學校嚟講咧，其實佢哋始終要定一啲嘅規範咧。嗯，而家可以話係由自己去到定定啦，咁但系会唔会系每间学校都能够咁快地咁清晰定到呢啲指引咧？因为科技嘅发展咧，往往系快过呢啲指引嘅出现嘅。点处理咧？18721可以倾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咁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我哋又倾紧啦呢啲生成式嘅人工智能啊 ChatGPT 咧喺而家教育界嘅应用啦。咁啊，大学咧已经有唔同嘅大学定咗一啲嘅指引规范啦。咁不过咧，中小学嚟讲咧，暂时都未有一啲统一嘅指引嘅，都系由唔同嘅学校啦，佢哋自己去处理啦吓。咁但系当然，即系我哋头先都讲过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你用得好咧，固然。会可能系对于学生或者系教育学咧，都能够有所提升，因为譬如即系系咪仲要记咁多咁繁琐嘅资料咧，定系你可以花嗰啲嘅时间喺一啲嘅思考啊，或者系谂其他嘅一啲嘅观点上面咧？咁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係好事，咁但係对于另外啲人嚟讲呢，佢哋会觉得喂呢、這个会唔会更加容易咗成为一啲喺网上嘅标示，即係你其实就係引用嗰个嘅 ChatGPT 生俾你嘅一啲嘅观点，但係嗰啲其实根本就唔係你諗出嚟嘅。咁究竟係好定係唔好呢？ 剛才我哋都傾咗一阵呢，即係你都知道我主张就係即係要係拥抱得嚟，要全面去睇即係成個嘅使用啦，因為無論如何人工智能咧，即係無論 ChatGPT 又好或者其他都好啦，一定令到我哋嘅工作或者嘅生活咧係方便咗。但係方便咗之後咧，即係隨之而咧會有一啲本身有嘅能力咧會冇咗嘅，係啦，即係咁啊，即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咁啫嘛，即係我哋爹哋媽咪咧就總係識咧就整下屋企裏面好多唔同嘅嘢，搞到我哋呢一代咧，即係譬如我咧，我啊渣啲嘅，係做家務嘅嘢。咁但係咧，即係我諗你呢一個方面咧，頭先阿陳燕平你都講啦，即係係咪要生硬死記某啲嘅知識就係一定好咧？但如果我哋又唔生硬呢啲咁嘅生記呢啲知識咧，譬如講緊唐詩啊，譬如講緊其他嘅一啲文學上面啊，或者啲基礎知識上面嘅嘢，點樣去令到我哋有一個基礎去做到更加多嘅創意咧？嗱，呢啲亦都係好難而家一刻去答到嘅。咁啊，但係咁啊，好顯然咧。就是教学各方面或者要人类吸收知识各方面的一些想法要重新去定义和重新思考，这个就肯定的了。 嗯，这个很大的课题。18731有位听众伍先生想发表他的看法。伍生你好。 伍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我呢 就觉得呢，其实即是环境呢就永远不会错的。因为它是客观出现了，或者会出现。人呢就会错。所以即系以 ChatGPT 件事或者任何机器都好啦，以前我哋咧系对住个打字机，后来即系就用啊标机出嗰啲咁嘅咩 Microsoft Word， 咁你打 type 就即系冇需要啦。咁你到当时你个评核嘅方法咧，如果系叫人哋对住个打字机去评核佢嘅咧，咁你个评核方法就系错。 即係所以咧，我認為而家點解產生呢個問題咧？其實因為教育界咧，佢個評價方法咧係落唔係追唔上時代，因為無論個機器點樣，或者啲機器點樣進步，總係有啲嘢咧，佢係未做到或者唔會做到，而人做到，係咪？正如你哋而家呢啲兩個 host 啊，我諗我哋都未預計到啊，十年後可能有個機器嘅 host， 我哋講嘢咧，佢會自動識得控制個討論嘅速度同埋呢啲，適當就會 cut 咗你嘅，甚至我諗標記都冇咁個角度啦。所以咧，其實個問題咧，我哋要改變嘅就係個教育個方法。哦，既然有一個咁嘅工具，咁你咧或者就要睇下，哦呢個工具五年後發展成點嘅，我哋要朝住一個方向去教啲人去使用呢個工具，去提升自己嘅嗰個生活品質。譬如話啊，佢賺唔到錢啦，我哋暫時未知道 GPT 賺到錢啦嘛。即係或者你要培養啲人，哦可能動手嘅能力要更加高，即係個學校嘅教育咧係要跟住個時代個發展咧先係有意義嘅。如果你壓壓個環境，話哎呀唔好啊，唔好咁樣啊，凍啊！天氣凍，我哋唔會有天氣凍，咁呢個你人咧就只係會衰落嘅。 所以盡快認識同埋要具有前瞻性，係嘛？ 好多謝曬啊，伍先生嘅意見同埋睇法嘅。 黃婆婆，晨運啊！ 哎呀，哎呀，你又一早同阿嫲去飲茶，真係乖啊！對自己阿嫲又好，對我哋老人家又有禮貌。 應該嘅，應該嘅，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啊嘛。 咩老啊？ 讲紧港台节目《大师对谈》，每集都会讲一句经典句子，仲将佢哋套入日常生活同埋职场，好有用噶。 大师对谈， 主持司徒荣富、云福龙， 星期一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 CIBS 人人广播 ，Hong Kong EM Tourist Ambassadors， 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Walking，Talking， 使钱 ，Dining， Learning， 一本关于香港嘅贴地旅游指南。 We are going to the heart of Hong Kong. That is the central Taiwan Lee's Flag Station. That is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in Chinese. CIBS 节目《香港少数族裔旅游大使》，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麦家俊，跟住我哋，不如倾翻另外一个咧在地嘅问题啦。咩叫在地嘅问题呢？就系简约公屋啊。因为政府就计划啦，未来五年咧系会兴建30,000伙嘅简约公屋单位，最快咧就系出年咧首季动工嘅。嗱，咁但系政府就会负责起啦。不过咧，其实佢哋都要揾啲非政府嘅机构咧去到负责营运嘅噃。咁究竟系点样营运法呢？同而家嘅过渡性房屋有啲乜嘢嘅分别呢？昨日呢，政火局呢就住呢个简约公屋嘅营运呢做咗一个简介会嘅，就揾咗呢超过60个嘅非政府机构同埋物业服务机构嘅代表啦，去介绍呢成个招标嘅要求同埋流程啦。当然即係仔细嘅内容我哋可以一阵倾啦。不过麦家俊，其实而家简约公屋呢，我哋睇返啲选址啦，过去呢都系有唔少个立法会议员或者系社会担心嘅，就系、是、佢其实而家选址咧有一啲就喺元朗啦，有喺屯门啦，咁有一啲人士都担心咧喺嗰啲地方嗰个入住率到底会系点咧？尤其是当大家去比较而家我哋嘅过渡性房屋，譬如系江夏围啊或者同心村，都系比较偏远，而佢个入住率咧亦都系比起市区嘅过渡性房屋系低嘅时候，咁第二是如果是真的营运在新界区的简约公屋的机构，会不会有机会面对更加大的压力呢？ 压力就一定是有，因为其实很多的市民呢其实都即一直来讲都是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过渡性房屋又或者是简约公屋都好，即是如果选址比较偏僻的话，的而且确呢即对他们入住的那个意欲呢是低的。那当然即除了是不是偏僻之外呢，其实即都还有好多嘅一啲其他嘅考慮咧，即係譬如配套設施啊，為居民提供嘅即係相關嘅社會服務啊，令到佢嗰個嘢係咪一個我哋所謂叫做可宜居嘅一笪地方，就算係一個簡約公屋，即係為期五年嘅方式又好。咁我諗呢個其實係政府需要去同即係成招標嘅一啲即係慈善團體啊，或者一啲公營團體啊，係要有一個咁樣嘅共識，同埋咧要係真係要有嗰個咁樣嘅查核，先至咧會令到咧成件事咧 行起上嚟会比较顺畅啲咯。 另外一点，大家都可能会问啦，到时咧去负责营运简约公屋嘅，会唔会都系一啲大嘅非政府机构咧，先至有能力去到做到咧？可能一啲细少少嘅，但系譬如佢可能喺成个营运啊，或者为居民提供个服务咧，有另一啲嘅思维嘅，会唔会佢哋个入场嘅机会会比较细咗咧？嗱，电话号码18721啦，简约公屋咧，有唔同嘅选址嘅，有喺元朗啦，有喺屯门啦，亦都有喺启德嘅。咁你自己又会点睇？即系呢啲简约公屋嘅选址对于市民嘅入住意欲嘅影响咧？同埋就系嗰啲营运机构所能够提供嘅服务，亦都会唔会系成为咗啲居民啊去睇下究竟愿唔愿意入住嘅其中一个嘅选择标准咧？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倾嘅。啊，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咧就请嚟啊，寻日都有出席过呢个简介会嘅乐善堂嘅总干事刘爱诗。刘爱诗你好。 刘爱诗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刘爱诗，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即系寻日嗰个简介会嘅情况咧，譬如佢而家系大概话俾啲机构听啲乜嘢嘅资料咧？ 好啊。寻日我哋乐善堂都有出席房屋局为简约公屋嗰个嘅简。系啦，咁喺入面咧，其实最主要咧系讲翻一啲招标嘅制度啦，一啲时间表啦，同埋都解答翻我哋一啲营运机构嘅一啲嘅问题嘅。当中最多系乜嘢咧？就譬如其实我哋都经营紧呢个嘅过渡性嘅房屋，咁而家大家都知系简约公屋咧，就系由政府起嘅，咁咧。佢就會嗰個營運權咧，佢會以招標嘅方式咧，俾非牟利機構啦，又或者係一啲物業管理公司咧，去做嗰個營運嘅機構。咁入面嗰、那個模式會係點咧？其實咧，各方都解釋得非常之清晰嘅。佢講緊係可以係即係非牟利機構自己單獨咁樣營運，亦都係可以由物業管理公司單獨咁去營運，又或者以一個混合嘅模式講緊一係咧就由非牟利機構做主導，跟住就夥拍呢個嘅物業管理嘅公司，又或者係物業管理公司去夥拍呢個嘅非牟利嘅機構去營運都可以。即係其實就一共咧係有四個嘅模式係可以即係去使用嘅咁樣。咁第二方面啦，就係即係嗰個營運費啦。咁因為始終都係公開嘅招標，都係公平、公開、公正啦。咁其實嗰個簡介會咧，就冇講話嗰個營運費咧，究竟會唔會一個最低或者最高嘅價嘅？係啦，反而咧佢哋係講緊用一個雙峰嘅制度咧，就係嘅招標咧，就係有50%。是讲緊一个技术性。技术性是讲緊啲乜嘢呢？就是讲緊有冇营运过相关嘅项目嘅经验啦。譬如如果可能好似我哋咁，即係之前有营运过渡性房屋嘅，咁呢一度就嗰个经验分会有啦，係啦。咁第二就係、是、物业管理方面啦。会唔会系有一啲譬如而家智能化嘅嘢咧，系啦，又或者系有啲即系特别增值嘅服务喺入面咧？而第三就系、是、社会服务啦，社会服务嘅嗰个嘅譬如次数啊，嗰、那个服务嘅内容啊，咁其实基本都一定会有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即系营运过渡性嘅房屋，以我理解佢喺社会服务嘅需要咧，就系、是、譬如啲居民佢申请啦。咁而簡約公屋嘅申請咧，就全部咧係嚟自房屋署個輪候冊，咁佢會 download 啲 case 落嚟俾營運嘅機構，咁跟住去即係去安排佢嘅入住啦。咁而入住之後，一啲嘅譬如社會服務嘅適應啊嘅支援啊，會唔會可能就學就業有呢個需要啊？家庭嘅輔導啊等等咧，咁都係可以俾我哋一啲非牟利機構咧去運用我哋嘅創新嘅思維去諗嘅。咁但係咧就因為呢啲嘅地方咧，其實都有個限期嘅，即係同我哋過渡性房屋都係一樣。咁簡約公屋嘅年期咧就預計係五年期啦。咁而五年期之後就會有一個遷出，我哋就叫做 exit plan 啦。咁非牟利機構咧，譬如大家會見到，譬如市區重建局，佢好多啲重建嘅項目，佢都會聘請一啲嘅非牟利嘅機構嘅社工隊去協助個搬遷嘅咁樣。呢一度咧，亦都有個遷出嘅計劃咧，係需要我哋社會服務機構咧去花心思去處理嘅，係啦。咁而你 係即係琴日個會上面就有譬如唔同嘅服務啦，係需要點樣啦，同埋一啲嘅 KPI 啦，係啦，咁嗰個招標嘅模式啦，等等喺個會上面都解釋得非常之詳細嘅。 明白。係劉偉思啊，我想知多少少咧，就係頭先都政府涵蓋嘅範圍都相當之廣泛啦。有冇喺個簡介會裏邊咧得知多啲咧？即係其實通常呢啲招標咧都有唔同嘅分數噶嘛，或者係一啲側重點啦。你感覺到即係或者政府有冇好明確地講，即係其實頭先嗰幾大重點有啲科技，有啲係社會服務，或者有唔同嘅類型，佢哋會側重喺邊一度咧？同埋另外第二個咧就係講緊其實簡介公屋你都講到啦，就係、是。就是、一個五年期的一個時間、就算頭先有很多的一些 很正面或者是一些想法都好，即是其實是不是那麼容易落實所有的東西，譬如科技，譬如社會服務，有些東西可能由招標 到實行，到落地，到見到影響，可能是要一段時間的，那會不會這樣也都影響到即你們投標上面即運用等的創意，或者實際上的那個質素、或者裡面的想法。 首先回应翻先啦，咁就嗰个评分啦，咁佢除咗技术分之外咧，就系、是、营运费个分数咁样。以我理解就每样都系50%同50%嘅咁样。咁即系俾我哋营运机构系即系有意投嘅时候都知道咧，其实佢并不是价低者得呢、這个嘅。系啦，入面佢都会睇下啊，即系譬如社会服务能够达到嘅次数啦，系、啦，即系譬如居民你会用乜嘢嘅方法可以令到嗰、那个佢入住后之后嗰个嘅质量会提升到啦，系啦，咁另外就系一啲物业管理嘅服务，咁其实有冇啲创新嘅思维喺入面咧？譬如会上都有提及过啊，会唔会可以有一啲机械人去负责清洁啊，诸如此类啊啲咁。咁你话啊，譬如可能我哋即系真系做投标啦，咁样真去写呢个计划书，而令到成件事点样去落实咧？我谂就系、是、首先我相信即系喺房屋局嗰边佢提供嘅招标嘅资料咧，我见到都相对上系仔细嘅，即系譬如讲嗰一个盘啦，我哋叫做即系项目啦，系啦，咁究竟佢会有几多火数咧？佢每一个大楼入面有分布啲设施会系点咧？咁样咁又或者系佢能够供应嘅一啲嘅即系软件或者硬件嘅设备又会系啲乜嘢咧？咁样咁我谂即系成套嘢喺我哋同埋局方都话嚟紧都可以俾我哋做一啲参观或者视察，等我哋即系知道个概念系点嘅，系啦。咁你话啊点样？即是成件事，譬如我寫計劃書和我落實，那是不是都擔心有個偏差呢？那我想作為我們營運機構，即無論我們日常做即政府的投標，我說可能是譬如安老院舍啊、學校啊這些投標， 我自己都覺得是相類似的。當我們去寫計劃書的時候，我們並不是只是硬件的東西，而我們落實的時候，譬如說這個時間表要是怎樣，這樣以我理解就是如果政府它真的、即判了標給那間營運機構呢，是有6个月時間給它做籌備的，那我都想這個無論是招募的人手啦，或者在硬件的設置上面呢，都是足夠的，這樣其實這個項目都是跟其他譬如剛才所說一些、政府過的項目都是差不多的樣咯。我相信都同埋都是有經驗的社會服務機構啦，同埋有經驗的物業管理公司去做啦。 劉老師呢都有幾個問題啦。首先我想問呢嘅居民都係嚟自公屋輪候冊嘅，咁但係負責營運個機構需唔需要都去處理邊啲人可以入到去嗰個單位，同埋譬如佢一啲面試啊、編配單位啊呢啲咁嘅內容嘅？ 我相信就係佢譬如佢有啲個案佢編配咗落去某一個嘅項目。我哋作為營運機構咧，我哋接收咗呢啲嘅個案之後咧，其實以往我哋都係做家訪先嘅，係啦，即係了解佢而家嗰個屋企嘅情況。如果佢入住嚟我哋嗰個嘅簡約公屋或者過渡性房屋都好，我哋係可以有啲咩支援俾佢哋咧？咁樣 係啦，咁同埋咁都會帶佢哋去睇翻嗰個現場嘅環境啦，去即係睇樓啦，係啦咁樣，咁同埋安排入住嗰個嘅程序咯，咁樣咯。 嗯， 咁你話需唔需要即係再篩選咧？咁我咁以我理解係唔需要嘅，因為佢已經係符合咗嗰個申請資格嘅啦。 好，咁第二样就係、是、因为有一啲嘅简约公屋嘅项目呢係位置比较偏远啦，过去大家都担心嗰个入住率嘅问题啦，机构佢哋所获得嘅营运经费同嗰个嘅项目嘅入住率有冇任何挂钩㗎？ 譬如我未必讲緊呢个简约公屋啦，我讲緊我哋嗰度升幅我咁先算啦，係啦，即係有咁有啲地方都係即係较为係即系唔系市区啦，我可以咁讲。譬如我哋讲紧我哋乐善堂喺大埔嘅黄鱼滩嗰个嘅，即系嗰度房屋嘅项目。咁而家即系政府佢简约公屋就好好有营运费啦，咁样。咁但系但系我哋嗰度性房屋佢就系俾一次性，佢建筑完之后就由我哋收租去做个营运嘅啦嘛。咁我哋会做啲咩呢？我哋就会有一啲即系譬如穿梭巴士系啦。咁係一啲教房嘛，教呢個繁忙嘅時間，譬如翻學、放學或者翻工放工呢啲嘅時間，我哋可以提供得到嘅咁樣。咁呢啲就可能係可以即係令到即係啲居民交通係便利啲咯，咁樣咯。 即係要提供埋可能有機會提供到呢一啲嘅配套，咁但係你哋所據你所了解，即係所獲得嘅營運費用會唔會因為個入住率而有啲變化或者影響㗎？ 以我理解咧，其實局方佢都考慮到呢一點嘅，即係譬如講緊啱啱開始嗰幾個月，咁當然唔會話一下子就全部都滿啦，咁樣即係譬如以我哋嘅經驗，我哋可能就要三個月之內，我哋分批俾啲居民去入住嘅。因為首先啲居民佢哋可能住緊劏房，佢同業主嘅約咧係要處理啦，咁樣啦，係啦，咁佢又冇理由交兩邊租噶嘛。咁其實有一兩個月個不法都會有嘅。咁我見到咧，政府其實都考慮咗呢一點嘅，係啦，咁都會啊，即係就住嗰個狀況咧，就並不會是譬如佢開始嘅時間，可能嗰個入住率三成咁樣啦，可能頭一個月咁樣，咁佢唔係話俾三成你嘅，佢都會可能俾足少少，可能多少少，譬如八成五俾大家咁樣咯，係啦，以我理解係咁，咁就會變令到大家個營運方面就即係好似副局所講，就不存在任何嘅補貼咯，咁樣咯，係啦。 所以我意思即係其實都係想問，會唔會係因此而令到一啲偏遠嘅項目咧，個投標嘅機構嘅興趣咧可能會低啲，但係相反喺啟德嗰幾個項目，可能就會比較多嘅機構咧會有興趣啦。會唔會有一啲咁嘅差異咧？你估計？ 我谂永远都系市区系相对上较受欢迎噶啦，呢一个系一定噶啦，因为翻工放工咁样。咁但系如果一啲即系较远嘅地方，咁我哋嗱，譬如我哋乐善堂，我哋嚟紧喺大埔个项目，我哋反而喺嗰一区，我哋会创造啲就业机会咯，系啦，系譬如我哋攞一啲嘅物业管理嘅公司，其实佢哋请人都难嘅， 系啦， 咁。我哋就會喺嗰度啊，即係可能同佢哋有啲就業嘅配對嘅服務啦，咁亦都有一啲技術嘅提升啊，訓練俾佢哋啊。咁我諗其實都係講緊，即係如果喺較遠嘅地區，可能服務係要強啲嘅，係啦咁樣。你假好似譬如博愛江夏維，佢哋有埋牙醫添，係啦咁樣。 係 變咗呢啲配套，我哋都要有咯，係啦咁樣咯。 多谢晒你，刘爱斯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刘爱斯咧系乐善堂嘅总干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長洲復辦太平清照飄色巡遊是停辦三年後首次舉行，有飄色繼續以疫情做主題，亦有飄色諷刺時弊，大批市民在沿路兩旁觀賞。有市民認為飄色切合社會情況，覺得很精彩。有食肆負責人說活動吸引不少旅客到臨，生意較平日好。新渡輪表示截至下午五點有42000人次往返中環和長洲，較去年同期增加四成。至於太平清照壓軸活動搶包山決賽，午夜在北帝廟前舉行，12名健兒將會爭奪包山王和包山后等獎項。警方發現有販毒集團利用盒裝急凍魚類藏毒，並運往不同儲存倉庫囤積毒品，連日分別在多區共檢獲大約592公斤懷疑可卡因和大約91公斤懷疑大麻，估計市值超過6億5千萬。警方說已經拘捕四名本地男子，各被控販運危險藥物罪，明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初步調查發現，販毒集團企圖利用魚腥味掩蓋大麻的氣味，魚目混珠由外地運嚟香港。警方又說可卡因價格下降，相信販毒集團趁機囤積大量毒品，以便供應本地市場。警方採取反詐騙行動，拘捕14人，涉及騙款總共超過4500萬。警方說被捕人士涉嫌同24宗騙案有關，包括網上購物、投資騙局、網上情緣和刷單回傭等，當中最大單一個案騙款高達1270萬，涉及網上投資加密貨幣。警方說被捕的九男五女年齡介乎19至46岁，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和洗黑钱，全部人暂时获准保释。一名香港女子在台湾宜兰县体验滑翔伞活动时发生意外，受伤送院。台湾传媒报道，这名香港女子在宜兰县头城镇体验滑翔伞活动时，滑翔伞怀疑因为风向影响失控，坠落民居附近的空地，她的脚左脚骨折，头部受伤，与同行受伤的教练送院治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日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日间酷热，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超人啊，有咩方法咧可以令到大家开心笑啊？ 正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 即系点解啊？ 即系唐明话买成车荔枝，咪氹到杨贵妃笑啦。 但系我哋冇荔枝、啊。 当年我哋有榴莲、洋葱，加埋莎莎、海奇、谦仔，一班新人开心笑。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陈淑兰、彪爷、谦仔、海奇、莎莎、洋葱，开心日报约定你。 国剧830，白百何、佟大为、领衔主演。 在婚姻中成长，在成长中蜕变，我们的婚姻。 我好像之前仲同蒋正讲，如果有一个人不可以好好咁平衡工作同家庭，咁咪佢个人能力唔够强。我嗰阵嘅自信喺边度嚟噶？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在香港，去到哪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吃到哪玩到哪，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今届的伦敦马拉松，大家的焦点集中在男子组冠军肯尼亚跑手基普图姆身上，因为他跑出了两个钟头1分25秒，马拉松史上第二快的时间赢出。不过今年赛事还有一位值得嘉许的跑手，来自牛津35岁的阿汤，他不是跑得比人快，而是跑得比人慢，还要是慢好多添。他最终用了8小时10分58秒完成，亦是他个人的最佳时间，因为他之前最远只跑过10公里。阿汤参赛其中一项任务是为骨癌慈善研究基金筹款。去年的12月遇上交通意外，导致脑出血和手踭骨折，有3个月不能够练习。比赛的时候在10公里开始，他的膝头和脚踭都出现问题，最终靠意志力完成42.195公里。伦敦马拉松和波士顿、柏林、芝加哥、纽约以及东京称为世界六大马拉松。大家有没有发现参加马拉松的跑手30岁或者以上的人占了大多数？在体育领域，一般来说年龄大意味着竞争力下降，但是在马拉松就有些相反，年龄越大越有优势。大多数的跑手在30岁之后才达到黄金年龄。马拉松讲求体能，但是经验也不可以缺少，可以给跑手在比赛中准确计算步速，不会死冲难冲，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战略。另外是成熟的技术，可以给运动员的神经、肌肉、心血管、呼吸系统等各部分之间的配合更加协调，更加有默契，以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所以说年纪大机器坏不是一定的。蓝地球冯坚成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麦家俊。 麦家俊，刚才我哋就讲到咧，就系火局啦，寻日咧就揾咗一啲非政府组织啦，同埋咧系一啲物业管理公司咁样啦，就去简介咧简约公屋嘅项目啦吓，睇下佢个招标嘅情况到底会系有啲咩要求啦。咁刚才我哋就同乐善堂嘅总干事刘爱思倾过啦，佢亦都系提供咗一啲资料嘅，譬如佢就会用一个双信封嘅制度，要其中一个考虑咧就系佢譬如嗰个营运啦。不过咧我哋听完啊刘爱思嘅即系介绍之后咧，似乎由于佢唔单止系讲紧话你点样去管理啊嘛，你仲要提供一啲服务俾啲居民啊嘛，唔单止要佢哋去即系适应到嘅生活啦，仲可能要多啲嘢嘅。咁所以变相似乎会唔会系物业管理公司要单独去承到呢啲项目就可能比较难咧？而第二样嘢就系、是、之前都好多会去到倾噶啦，你如果要系做一啲偏远嘅项目，你提出嗰个标书就可能要有更加多嘅一啲嘅社会服务提供咧，先至会有机会中到标，系咪 咧？系啊，咁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中标之前咧，先至讲我哋成日都讲话，希望即系啲市民如果真系要考虑入住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咧，咁其实可能会睇嘅都好正常嘅，就系即系有冇一啲好嘅社区嘅一啲接驳服务啊，或者即系当区嘅即系在地嘅一啲社区服务啊，咁呢啲都系重要嘅，因为佢希望即系喺里边嘅时候，即系生活咧系比较舒适啲啊。咁而呢啲咁嘅状况咧，其实系喺招标里边咧，头先刘爱思都有讲到，其实都有纳入到去招标嘅一个考虑。 虑嘅其中嘅因素。咁啊，阿陈燕明头先你可能会讲到，咁啊，点解要揾到即系一啲物业管理公司咧？即系佢哋系咪真系单方面就做到咧？咁正常嚟讲就唔容易嘅。咁但系咧第一啦，即系物业管理公司本身我谂去即系去做得呢、這个参与招标咧，可能佢哋都系一啲比较大型啲嘅或者经验丰富啲嘅。咁、你会见到咧，其实个技术性上面咧，头先我又都有问咧，其实即系政府个分数比例系点样咧？当刘律师讲到话系五成同五成嘅时候咧，咁我又会反而觉得咧，即系喺呢个状况里边咧，其实似乎价低者得嘅机率系比较高啲嘅，因为即系我哋亦都即系我自己都参与过唔少嘅一啲即系政府嘅招标嘅一啲经验啦。咁有时即系一啲慈善团体嘅，佢可能系睇完全系睇idea 嘅，即系睇个谂法嘅。有一啲咧系七三嘅，即系佢会觉得如果我真系要社区或者社会上面嘅服务个比例或者系嗰个创意要强啲嘅，咁可能咧都会喺嗰、那个财务嗰方面嘅嗰个侧重点咧会比较低啲。因为咧如果正常嚟讲，如果就算讲七三。嚟讲啦，财务因为本身系占三成咧，其实里边嗰个价钱里边咧，只要你系低过人哋两三成嘅话咧，其实本身咧就已经系冇乜优势嘅。咁所以如果而家系变咗系五啊，即系个比例上系一模一样嘅话咧，其实本身价低者得嘅嗰个机率咧，相对嚟讲比较高。咁即系变相咧，就系喺嗰个社会嘅服务里边咧，就算你写得几好都好啦，其实咧本身咧就会比较难中标嘅。所以我觉得如果真係政府係需要去諗咧，係話偏遠地區需要去令到多啲人想行過去，而佢哋認為社會服務咧係一個其中一個吸引嘅地方嘅話咧，可能喺技術上佢哋需要調整，就唔可能係七三或者其他嘅比例咯。 即係會唔會要按唔同嘅地皮咧，而有一啲唔同嘅招標嘅標準咧？咁同埋另外一個會唔會係對於一啲大嘅機構咧，會係更加有利咧，因為佢可能除咗係經驗之外啦，另外佢譬如喺各方面嘅財政上面，會唔會係擁有更加多嘅優勢咧？呢個會唔會係令到一啲可能雖然有做過渡性房屋，但係佢個機構可能係相對比較細嘅，反而個優勢就冇咁大咧？咁呢，我諗都要即係留意一下啦。稍後咧，政府係即係正式去招標嘅時候咧，究竟會有幾多嘅機構係有意去到入标或者真系入咗标咧？不如而家咧，我哋又转一转啦，讲另外一个话题啦，就系最近咧，唔知近几年啊，会唔会多咗人咧去到茶果岭嗰度打卡咧？我睇翻一啲嘅相片或者报道咧，夕阳西下，其实嗰个都几有味道，几靓嘅。 系啊，都唔差噶。我就唔系成日去，不过咧，即系依几年都好似去一两次，的而且嗰个风景系相当之好嘅。 嗱，点解我哋会想讲茶果岭呢？其实咧，呢个就喺2019年嘅施政报告入边提出嘅啦，就系、是、要重建咧三个嘅市区嘅寮屋区，包括咗系茶果岭村啦、牛池湾村啦，同埋竹园嘅联合村嘅。而茶果岭村嘅发展项目咧，就系呢三个寮屋。区嘅项目之中咧，面积系最大嘅，预计咧系可以提供到咧4500个嘅公营房屋单位。咁其实人就唔少啦。咁但系佢当然啦，依家呢个发展都会影响到而家嘅居民啦。根据而家嘅资料咧，就系入边应该系有850个住户，涉及大概1500人，同埋大概有26个业务嘅经营者嘅。咁呢个项目就要需要清拆咧1500个。是大部分都是寮屋的临时救助物，大家就会即刻会问安置问题是怎样呢？另外一个就是其实那条村呢有成几百年的历史呢，那古迹都可能会在这里，还有它都有一些的历史的故事在这里，那又怎样令到它不致被淹没呢？这个呢都是一些关注的要点来的。不如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请来呢茶果岭居民关注组的副主席罗月平跟我们谈谈。罗月平你好。 罗月平你好。 你好你好老陈燕平女士你好。 是你好，做麦家俊。 你好你好。 好你好， 点样有咩问咧？不如咁啦，首先你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咧讲下故仔啦。虽然我头先就话可能近年都有唔少人去打卡啫，咁但系终究对于茶果岭村嘅历史咧，可能未必系大家咁知道嘅。究竟 嗰度嚇過往嚟講嘅居民係主要做啲乜嘢嘅啊？譬如生意啊，各方面啊，去到維生嘅咧，咁同埋係個演變係點樣嘅咧嚇？睇到資料就係話都係四大姓嘅人士居住嘅，包括咗你係姓羅啦，另外就丘啦、王啦、同埋鄧氏嘅。咁當中係有個羅氏大屋嘅喎，係咪啊？ 是啊是啊，有个罗氏大屋，佢政府就话保留嘅，即系个文化历史就，我觉得呢样嘢政府做得唔好咯。 嗯， 点解？ 我 点解咧？ 点解我哋吓？点解啊？ 嗯， 喂， 系，请讲啊。 因为佢我哋你就系保育茶果岭嗰个历史，咁我哋天后诞有啲即系嗰啲活动啊，每一年有举办嗰啲。麒麟啊，嗰啲好多保育嘅嘢咧，点解佢唔做呢样嘢啫？政府呢样嘢咯。 在过往的一些考察呢就通常的历史记载都会说茶果岭就是开采花岗岩的石材和高岭土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其实那里也都有一间的瓷泥厂都有成70年的历史而整条村呢就有成400年的历史啦。但是呢如果留意回一些考察呢就是说那里现在主要就是会保育翻一啲硬件嘅，咁但系譬如你头先讲到嗰个麒麟嗰个软件咧，就而家应该系咪唔系嗰个嘅一啲嘅保育嘅嘢入边噶，系咪啊？ 系啊，因为而家政府咧，我哋都即系问题上嚟，最主要就我哋安置嘅问题啦，唔好讲个保育先啦，最主要住咗人先啦，系咪先？政府咧迟迟都唔答复我哋，佢就话有会2024会清拆我哋噶嘛，咁我哋写信去，我哋关注组写信去都冇啲官员咧同我哋对话咯，我觉得就好可惜啊呢样嘢就，喂你拆将来你拆我条村喺边度安置我哋，冇讲过噃，系嘛？最紧要你个佢又话喺呢个启德嗰嗰度都唔得啦，你2026先起好，我哋出年啊2024要搬迁咯，咁我觉得街坊都好忧虑呢个问题咁样咯。 但系政府系话有啲过渡性嘅安排嘅，系咪啊？ 冇啊，都系你就算有过渡性喺边度啊？嗱，我哋同即系我哋同佢哋呢个扩展处同埋咨询，我哋系两次啫嘛，喺茶果岭。咁諮詢兩次係唔夠噶嘛，係咪先？咁我哋你話有個安置啫，我哋安置喺邊度咧？佢未有落實喎呢樣嘢，我覺得就好出奇啦。同埋咧，我哋覺得咧，我哋查過咧住咗咁耐咧，希望我哋要我哋街啲居民咧住埋一齊咁咯，希望有個唔能夠有個突然間有個新生活嘅，有好多老人家唔適應噶嘛，係咪先啦？ 不过你哋话住埋一齐呢样嘢，因为我睇翻政府嘅文件啦，佢话启德嘅嗰个专用安置屋村咧，就好似你头先咁讲啦，2026年咧先至会预计落成嘅。咁但系喺呢个专用嘅安置屋村入伙之前咧，房协同埋房委会就会用佢辖下嘅租住屋村嘅空置单位作为合资格住户提供一个过渡安置嘅。咁即系话可能你哋就会系被编配去呢啲唔同嘅村落嗰度噶啦噃。 是啊，我觉得呢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我哋最主要不是我哋自己话去申请呢啲屋去住噶嘛，你政府是发展我哋茶果岭先，系觉得我哋村系好不公道咯，呢个问题咯。 系啦，咁罗月平，咁即系对于即系政府嗰边咧，你不断地有讲过话系关于安置啦，咁其实安置里边咧，即系其实你哋需要嘅一啲答案啊，即系譬如话住喺边啦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要求或者同佢哋沟通嘅时候嘅一啲处理方式咧，有冇讲过咧？ 我哋希望佢即系园区安置咯，不过园区安置嗰个都冇落实到俾我哋，我哋觉得就即系佢开会就。即係佢哋最慘，佢哋開會咧都唔係個個部門都嚟齊一齊開會嘅。 嗯。 咁你就係一個地政啊，一個發展處嚟開會係唔夠噶嘛，係咪先啦？你諮詢個嘢，同埋咧，你希望咧，我哋有一個聯絡小組咯，個個部門啦、啊，有埋社會福利處嗰啲啊，同埋房屋處嚟走嚟開會先可以一齊去傾噶嘛。佢都唔睬我哋，我覺得我哋街坊就好憂慮呢樣問題咯。 罗宇平，暂时据你哋即系同有关当局去倾啦，会唔会都系喺翻观塘或者蓝田一带咧安置你哋先啊？ 佢哋答复我哋咧，佢哋屋村咧就卖晒嘅，居屋嚟起身就居屋卖晒嘅，冇俾我哋嘅，冇预留俾我哋啲街坊嘅。咁我哋覺得係而家最好就最的切實際就係呢個啟德二嗰個屋村咯，咁樣咯。啊！ 但係政府嘅説法係會比較難啊嘛。咁其實究竟你頭先一路都講啦，話有同政府去傾啦，即係咪到而家為止佢哋都冇明確地話到俾你哋聽，究竟話房協同埋房委會嘅核下嘅租住屋村嘅空置單位作為一个过渡安置究竟是哪些村是一路都没讲到的是不是？ 没有啊，没讲到啊，是我们提出了他就先说那样，是啊是啊，是讲完他就没有落实这件事咯。 嗯，好啦，另外一个就是讲返你刚才提过的啦，个保育的问题啦。咁根据而家的资料呢，是罗氏大屋嗰度应该就可以是获得保育的。咁但譬如你刚才提过啦，麒麟咁样。咁其实这个都是属于你们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的部分。咁有没有跟政府磋商过那里你们又是想怎样的呢？即是政府有没有回应过你们这些保育诉求呢？ 佢冇同我哋知道，我哋可能同呢個政府溝通噶，嗰啲完全都冇接觸俾我哋，我哋點會同佢講保育嘅問題咧？ 嗯， 係嘛？同埋保育咧，有啲專業人士先得噶嘛，唔係你政府話咁就咁噶嘛？我覺得呢樣嘢係咪先啦？ 你其實講嗰個麒麟，可能啲市民唔係好明啊，係講緊嗰個冇麒麟嘅文化啊嘛？ 係咯，麒麟嘅文化咧，因為我哋呢條村咧，咪復興天后娘娘噶嘛呢样嘢，即系例如好似我哋天后诞啦，即系要公务佢出嚟睇大，同埋睇下啲啲民生嘢咯。即系你信我哋信天后噶嘛？呢条村多数，同埋咧我哋冇其他系客家人嚟噶嘛。 系， 即系我哋嘅传统文化咧就唔同舞狮啊嘛。我哋冇其他系唔即系把我哋个天后咧系中意麒麟嘅接佢。出嚟睇戏噶嘛呢样嘢咯，咁样咯。 嗯，即系每年嘅天后诞啊、过年啊嗰啲大时大节都会出嚟舞下嘅。 系啊，会噶会噶。 系，咁啊，其实而家系咪村入边有好多只嘅麒麟摆咗喺度啊？ 我哋本身啊，每一年都做一只嘅，每一年都咯，咁样咯。 哇，每一年一只，咁而家咪好多咯？ 系啊，而家好多 噶。有几多只度啊？ 我哋大约都有廿几只咯。 廿几只咁点？到时点咧？每只几大啊？ 嗰啲都系赤岭嘅，赤岭二尺咁咯，咁大到咯， 系嘛？咁点样安置咧？有冇同政府倾过，或者你哋想点样安置咧？ 冇啊！而家我哋咪谂办法，就系如果真系政府唔睬我哋，我哋自己谂办法搵啲或者搵啲麒麟攞翻乡下屋企度。或者有啲分开嚟摆咯，或者有啲有好个会啊摆喺嗰度咁样咯。 即系都要靠自己谂办法啦。好啦，多谢晒你啊，罗月平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罗月平咧系茶果岭居民关注组嘅副主席嚟嘅。嗱，电话旁边咧，不如我哋又请你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因为咧，居民咧佢哋都曾经去过立法会嘅发展事务委员会啦，向佢哋嘅委员咧发表咗一啲意见嘅。电话旁边咧，请嚟就系发展事务委员会嘅委员、立法会议员周文港啊。周文港你好， 周文港你好， 你好，各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 你好。周文港啊，刚才咧就村民嗰个讲咗啦，佢哋关注嗰个安置嘅问题嘅。据你哋同政府所倾咧，其实政府嘅打算系点样嘅咧？ 其实咁样样嘅，因为咧政府咧系打算咧系将呢条村咧佢系去到2024年、2025年分两个阶段去迁出。咁咧呢个成个呢个地方咧，佢大概有850户嘅嗰个住户咁样样。咁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实政府佢系准备系喺呢个启德嗰边咧，就有一个安置嘅专用嘅一个大厦啦，咁样。但系佢就话要到2026年先至落成。咁其实喺会上边咧，都相当多委员关注，咁就话喂，咁你都要啲居民要搬两次，可能先去搬一个大家零散到唔同嘅地方，然后去到26年咧，再去到呢个启德。 其實我哋都覺得唔係幾理想，因為你冇嚟叫大家喺短時間內搬兩次㗎嘛，咁樣。咁我哋都話喂，你啲整個建設啊各方面啊，你係唔可以盡早騰空一棟？因為平均咧一棟公屋大概有400户啦，咁而家呢個當區大概有850户，咁其實呢個方面咧，如果攞兩棟出嚟咧，就應該係做得到嘅。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同政府喺度爭取緊呢樣嘢，係唔可以盡快落實？ 但系上次政府嘅官员喺个会上面系咪话会比较即系改变空间比较难啊？系咪啊？ 佢咁样样讲嘅，其实咧佢就话咧，其实好多居民咧，佢哋各有唔同嘅诉求。咁佢哋咧就话咧，其实佢可以先将一啲市区而家已经有嘅一啲旧嘅单位咧，先俾大家住住先。佢就话嗰个咧，确实系要2026年先至可以落成咁样样。咁其实咧，我哋咧就听到呢个说法都觉得唔理想嘅，因为好似出席嘅咧只有发展局，房屋局咧就好似冇人喺度。咁而且咧就佢哋我亦都特别强调一点就话，点解呢个 plan 系2019年就喺先政報告提出，過去去到而家4年多啦，點解只有40%多到50%嘅居民去做呢個登記呢？咁樣究竟係居民出問題定係政府當局出問題呢？政府嗰邊咧，佢講法就話疫情影響啊，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嘅影響。居民咧，我見完佢哋之後咧，我就比較明白啦，就其實我哋嘅擔憂，驚登記咗就等於做咗承諾。咁咧，如果佢哋嘅訴求咧冇辦法做到咧，佢哋擔心咧之後佢哋嘅去向係點樣。所以我覺得確實即係嗰個政府係確實要需要同呢個居民要做多啲溝通，要釋除佢哋嘅疑慮，要俾多啲安全感佢哋。 正如周文講你所講咧，其實頭先嗰個嘅處理方式都幾唔理想，因為其實由2019年開始就已經開始納入計劃之中啦。咁其實中間頭先今日嘅節目都有講過唔少嘅過渡性房屋嘅簡約公屋嘅，而講真嗰850户即係話多唔多話少，亦都即係唔係真係好少啦。咁但係亦都唔係一個處理唔到嘅數字。即係而家當政府即係已經去到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即係其實即係從立法會嗰邊嘅角度嚟講，即係會建議政府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同埋另外咧，就係頭先個居民都有講過嘅，即係除咗係個安置之外咧，其實頭先本身嘅文化保育嗰方面啊，似乎政府除咗即係相關嘅局或者得發展局之外咧，咁啊好似相關嘅專家都唔喺度啊。咁所以其實整體嘅一個發展事務委員會嗰方面點樣睇呢件事？ 其实咁样样嘅，因为其实居民嘅诉求有几项嘅，包括佢哋话希望有专用嘅安置屋邨啦，咁样样。另外咧，就希望免入息审查，同埋咧希望有啲联络嘅小组啊，咁样样。仲有咧，就头先你提到嘅保育。咁其实咧，专用嘅安置屋邨咧，其实如果政府系可以加快，因为而家我哋起一栋公屋大概要7年，你系咪可以提早？快啲快馬加鞭去做起佢，提早一年俾佢哋咧，或者你喂你搞唔掂，你可唔可以遲一年先去重建咧？咁樣咁其實俾居民咧可以有個安全感，能夠做到無縫對接啊！我覺得呢樣嘢都係相當多議員嘅一個共識嚟嘅咁樣。第二樣嘢咧，其實咧就我都同啲居民提過就話啦，你哋嘅居住環境都相當差嘅。其實我話你哋都應該同意係要即係盡早遷拆嘅，唔係咁佢哋都話係嘅，都好想改變。令嗰、那個即係 生活方式啊， 環境嘅咁樣，咁所以咧呢啲方面佢哋都同意，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你哋係我哋要確實要盡快點樣咧，要有一個跨部門嘅一個聯絡小組，包括咧應該係有發展、地政、房屋、民政。以至到咧係啲嘅社工啊，咁一齊去有個聯合嘅一個機制，大家咧真係因為嗱，你發展局咧就負責拆樓同起樓嘅啫，但安置呢個屬於房屋局嗰邊。如果你話你哋大家各講各嘅，各做各嘅，其實就好麻煩。即係第一就可能大家，其實我覺得居民咧都而家算係比較斯文㗎啦，已經。同埋咧，我覺得呢個 model 咧係好緊要，因為第一我哋又未做過呢啲咁嘅寮屋清查，第二樣嘢仲有牛池灣村啊，這個竹園聯合村又跟住嚟。第三，其實咧北都咧嚟緊發展，未來咧我哋嗰、那個即係個遷拆模式去做好佢咧，其實都好緊要。我哋希望即係做遷拆，希望提升社會以至香港市民嘅嗰、那個居住環境啊嘛，大家希望做到皆大歡喜噶嘛，係咪？唔係話爭議多多啊，大家覺得政府喺度。即係引發個矛盾，大家唔想咁樣㗎嘛，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呢，我哋上次見完居民之後呢，我哋已經立法會呢邊呢已經喺度約緊頭先我講嘅嗰幾個部門，首先希望到居民想做嘅就話跨部門有個聯絡小組，先傾掂究竟我哋嗰、那個安置啊，以至到可能有啲居民提出一啲話所謂免入息審查嘅安置啊。 又或者有啲佢哋頭先可能未有提到嘅，就一啲可能喺呢個法例用好之外嘅一啲做法，可能接近要做到因恤去做嘅，又做得到咧？甚至我都見到一啲 case 咧，可能根本就可能二三十年前喺度住，而家聽到就話有得去入嚟嘅，咁佢哋就即刻就可能想即係又利益均沾咁樣，咁我覺得呢啲反而係我哋更加關注，就係話能夠做到無縫對接啦，做到咧照顧大部分人，呢啲係我哋立法會員所關注嘅咯。其實 好多謝曬你周文廣傾到呢一度啊，不過麥家俊呢個可能政府會計留一樣嘢，就係鄉情嘅問題， 冇錯， 因為講緊咧係成條村嘅人，嗰度咧就有好多年嘅歷史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